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嚟到星期五啦，咁啊亦都咧就系2022年嘅1月7日，咁啊大家今日都要加油埋，咁啊可以休息一下啦。不过咧喺工作上可以咧就系稍为休息，但系抗疫方面咧对住呢一个嘅变种病毒嘅话咧，大家就唔可以松懈啦吓。咁啊星期六日嘅时候啦，咁啊尽量都系留翻喺啲人少啲嘅地方，咁啊尽量都系保持住自己干净卫生，咁啊去到咧等快啲可以呢个疫情退却，咁啊可以有更加多自己嘅时间出嚟玩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领导的人呢，很有领导才能的。他们呢是好像超人一样，甚至乎呢比我想象之中呢，原来他们真的在家里有一个好的父母啦，在工作的岗位上面也是一个好的领袖。很多人呢，即是在成功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多得就是身边有很多人去帮助他们。但有時在我嚟講咧，如果本身一個人冇魅力啊，如果佢本身個嗰個叫做領導嘅才能啊，做一個領袖會做得唔好啊，亦都唔會有好多人咧就願意咧就係跟住佢一齊去到工作去努力嘅。你雖然天生咧未必係一個咧好似係超級英雄，雖然天生你唔係一個嘅好有領袖嘅才能。可能天生你亦都唔系一个咧可以独当一面嘅人，唔紧要噶。喺你身边总系有啲人咧系可以帮你完成呢几个嘅岗位，而你嘅工作咧可能稍为改变，即系例如蝙蝠侠身边都有罗宾，然后喺好多咧就系伟大嘅领袖身边亦都有好多嘅帮忙嘅朋友。每一个人咧，佢哋嘅身份岗位。有时仿佛好似系命运注定咗一样，你未必成为真正第一嘅超级英雄，但你系辅助佢去到完成佢使命嘅一个重要嘅关键人物。你自己又会认为自己系边一个嘅岗位呢？认清自己嘅岗位，知道自己嘅地位，知道自己身处社会上面嘅一个工作同埋使命嘅话咧，可以令到你喺工作同埋努力嘅时候更加得心应手。 心忐忑之中失去安稳，只需挨到你很近。真的不必英勇牺牲，或是运用什么异能，最想给你平静远感。你的一声安慰特别动人，你的温馨掌心笑在解。临绝境，我也有安全感。Cause you're my Superman， 你会令难过亦过得好，因你一生中珍惜每个情种。平凡是世战里看见瑰宝，大地像乐园美好。存在完全为你，时光多么好。1, 2, 3, hit it， 讲不出心又不甘，很多东西不瞒得很，只需不你吻一吻。 I love you, baby, don't you？ 不必牺牲解决纷争。 介一首歌曲 Superman，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唔吞异物可以造成肠胃穿窿，后果咧可大可小噶。最近睇到报道，见到有名女子话食嘢之后觉得喉咙好似有啲嘢顶住自己，于是就尝试自行扣喉啦。点知扣出嚟嘅竟然系一支17厘米长嘅匙羹啊！好彩最后可以成功攞翻支羹出嚟，未有造成好大嘅伤害。不过就引起咗大家对于唔小心啃亲嘅一啲并发症同埋后遗症有更大嘅关注啦。医生就提醒大家，一旦唔小心误吞异物，应该要尽早求医。医生可以透过唔同嘅仪器睇下到底异物嘅位置何在，会唔会影响到附近嘅器官，又或者系造成任何嘅即时伤害，避免发生并发症。虽然而家医学好发达，可以在内窥镜之下处理消化道的异物，这样就会令到并发症减少，恢复得也快一点。不过其实任何手术都有风险的，提醒大家预防才是胜于治疗。今早就跟大家讲一下预防误吞异物的五大贴士。第一，进食的时候就不要狼吞虎咽，应该要细细咀嚼慢慢吞，并且边讲嘢嘅时候都要留神啊，唔好挂住倾偈，唔吞咗都唔知道。第二样嘢，当你食一啲带核嘅水果，又或者系枣嘅时候咧，最好就要小心啲啦。尤其系如果进食者系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就要尽量咧唔好俾佢哋食一啲带有核嘅水果啦。其次，长者如果系使用假牙嘅话咧，就要尤其小心啦。因为进食的时候，万一假牙松脱、松动，都会造成误吞的风险的。第四，幼童如果进食的时候，家长最好都是要多留神，千祈不要将附近的小物件或者是玩具都摆在食物兜的附近，这样就很容易令他们误会那些东西都吃得了。最后，如果误吞异物之后，千祈就不要自行吞服饭团、馒头、韭菜等等的食物，更加不要自行吞醋、扣口，以免伤上加伤啊。翻查记录，原来都有一个报告提醒大家幼童误吞的高危物品的，其中就包括了一些细小的玩具零件、衫的纽扣、细小的积木，又或者是细细件的塑胶玩具。另外，体积比较小的硬币亦都排在头几位。最后就是很危险的药物和一些小型的文具了。如果不想自己和身边的人误吞物品，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是要多加留神。都是那句啦，细细咀嚼慢慢吞的话，除了可以令到自己不会误吞异物，亦都可以帮助消化，咁就可以令到你更加健康啦。 将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 这两个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嘅 Happy Friday 咧，咁啊同大家讲啦啊，咁啊受到呢一个疫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都唔系话特别鼓励啊，大家周围呢度去嗰度去，反而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喺我哋而家咧虽然就话冇得周围去嘅时候，可以做定啲 research。做定啲乜嘢 research 啊？就係咧，当呢、這个疫情稍为退却嘅时候，或者真係完全走晒，咁我哋有啲乜嘢地方去呢？其中可以咁样揾一啲嘅地方㗎。咁香港原来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係以仿制外国咧去到兴建㗎噃。因为疫情关系冇辦法咧就周围走啦。今次咧，竟然间咧就喺旺角啊，一个咧就接近五千尺嘅封一个铺头入边啦。咁啊，佢咧就将呢一个摩洛哥嘅感觉咧就放到入去一间嘅餐厅嗰度，都几得意嘅。呢一类嘅餐厅咧就或者咁讲啦，呢、這个就好似有个例子咁样，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如果大家下次咧想去食饭啊，或者想去啲地方休闲一下咧，就可以咧从一个装修嘅角度去到出发，揾下咧有边一啲嘅地方装修得靓嘅，可以去打下卡，办下快闪旅行都得。好啦，其中啊，我见到呢一个嘅位置啦，咁啊有几个唔同嘅打卡位嘅。第一个咧就系叫做水池位、哦。咁啊，见到佢有小嘅水池啦，咁啊以一个咧就蓝白色为主调噶，啊配合咗咧就系墙身一啲彩色嘅瓷砖，咁啊非常之有一个咧就系异国嘅感觉，咁啊好似咧就真系去咗第二个嘅国家咁样，咁感觉咧都几特别嘅，喺呢个摩洛哥嘅风情。好啦，另外咧就系人造沙滩啦。所谓人造沙滩咧，即系话佢有一个进食区，系一个沙滩区域嘅进食区嚟噶，咁啊令到你坐喺度嘅时候咧，会。哇！喺嗰一刻真系几特别、哦，唔系平时坐嗰啲台啊、凳啊，而系好似咧就享受紧呢个阳光与海滩，咁喺上边咧就进食紧。嗱，我哋咧一啲嘅摩登嘅装修，或者咧就系传统中国风味嗰啲咧，大家都会知道咩样噶啦。但系如果俾你讲到就系、是、喂，好似摩洛哥一啲圆拱形嘅门口啊，咁啊去到嘅时候都有几特别嘅感觉，再加上嗰啲叫做。波希米亚风采形式的地毡或者坐毡，更加有一些就是藤椅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打卡位，等大家就可以坐在这里好好地细心就感觉一下就异国的风情。当然啦，去到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加一些小食，令到自己的感觉更加似去了外国。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令到你可以瞬间呢在这个闹市之中仍然去了不同的地方。香港还有其他地方都一样呢有特别的装修，可以给大家呢就是开心心打下卡的。自己不妨上网搜寻一下，然后 bookmark 了它，那迟些有机会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即刻不用稳定都知道自己会去哪里玩咯。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

好啦，望望时间先，朝头早嘅6:37，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通常呢啲气温咧都系阴下阴下，寒下寒下，又唔系好冻，但系咁啊冻下冻下，又凉下凉下咁嘅感觉。唔知道你系唔系朝头早都有少少冻醒嘅感觉咧？仲个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今朝有冇啲真系阴下阴下嘅冻咧？可17度。 哦，咁又冇喎、啊 哦， 即系佢哋话讲咧，阴下阴下，好似冻，好似唔冻，其实真系冇嘢咯，好似好似啫嘛。 可能咧，我将我而家呢个直播室嘅温度咧投射咗喺出边。 嗯， 因为呢度、哦、我成日觉得比出边更加冻。 因为我哋机器多啊嘛，机器多 要冻啲咯。如果唔系，你机器就热得滞啊。 正话你讲咧，就话会唔会冻醒咗咧？呢句基本上系唔成立嘅。 点解啊？其实我成日冻醒嘅、啊。 唔係，因為凍醒咧，即係話你瞓咗啊嘛， 嚇， 瞓咗再醒，咪即係起身先叫醒啦。 係啊， 如果都冇瞓過咧，就唔叫做醒啊，因為根本上都冇瞓到。 難道你尋日夜晚冇瞓覺？ 你見我 send 啲嘢俾你2:00，而家聽到你電話，知道我冇瞓啦。 何必咧？ 即係最近趕緊工啊嘛。 嚇，係啊，加油啊，加油啊！ 係喺度拗下拗下，即係搞下搞下，咁跟住就已經啊。天光啦，咁就冇瞓到。 系，但其实系咪即系赶工咧？由以前读书年代去到而家都做嘢做咗咁耐啦，系咪即系夜晚个灵感会好啲、集中啲嘅咧？其实 正所谓临急抱佛脚啫，唔关事嘅。不过咧，每个人嘅叫做可以，唔好话创作吓，即系叫做专注啫。每个人嘅专注力嘅时段其实都唔同嘅。有啲人就好中意清晨时间噶嘛，譬如话呢啲时间啦，好醒啦。有啲人咧就会中意深夜嘅。咁啊个有啲人咧中意晏昼喎。好奇怪。我曾经有一段最专注嘅时间，真系估唔到，竟然系晏昼12:00，仲要喺闹市里边。越嘈的地方呢，我越攞到那个反差，令到自己平静。 是不是那排的创作呢就是跟这个繁嚣都市有关，所以容易攞灵感啊？ 我又不敢肯定啦、因为有一排我从事写作的，即是或者创作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晏昼12:00去到铜锣湾，那就会找一间 coffee shop 坐低。咁当然啦 ,coffee, 即是在一个好嘈的地方，coffee shop 相对叫做静翻少少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就可以望住出边啲人来人往嘅闹市感觉， 哦、 你就里边咧就进行创作咁。 系啊，這个环境我都觉得系唔错嘅，即系你见到出边啲人喺度人来人往嘅时候咧，你个心入边系有少少感触，呢啲感触系容易令到你有多啲嘅想法，我觉得。 一个反差嘛，即系调翻转头咧，正如你喺一个，譬如你喺一啲热闹嘅酒吧，突然间见到有个人坐喺度失足一角咧，你会觉得哦，你点解呢个人咁着？ 系啊，又 有 一 个反差喺度， 一定要去关心下嗰啲人啊！我哋 系啊，跟住你就走埋去小姐，一个人啊， 仲要攞杯酒俾佢，系咪唔开心啊？ 系啊，跟住咧，隔篱你后边咧就会有一个彪形大汉出嚟咧，就系做咩啊？做咩啊？请我女朋友饮酒、啊， 仲要个胸肌先得震下震下嘅。 系啊，呢只又翻去阿黄晶年代嘅电影嗰啲个桥段咁样。今日想讲下咧，其实即系当我哋叫做任性啊，就会做一啲咁样嘅嘢。我琴日一路谂咧，啊，都几任性。其实应该要瞓觉嘅时候就唔瞓啦。可以早啲写嘢嘅时候，我又唔写，即系可能朝早咧啊，做下呢样，做下嗰样，腾嚟腾去，跟住就冇做噶咯。然之后系都要咧腾下腾下，系都要将啲嘢腾到好硬。咁但系有阵时又俾翻啲原因自己咧，唉，唔系啊，有阵时。即系进行创作嘅嘢，你真系要等嗰个灵感嚟噶嘛？咁啊未嚟，你又好难。 有冇啲计仔咧，系可以呼唤下啲灵感早啲嚟噶？其实 咁我呢度咧就想分享一下咧，即系我嘅恩师，亦都系我嘅偶像啊，刘天赐先生咧。咁佢曾经系教一本写剧本嘅书本里边咧，就有一句咁嘅说话嘅。佢话我哋写作人啊，或者创作人咧。不能靠灵感，因为灵感咧系靠唔住嘅，你唔知佢几时嚟啊嘛。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你真系冇办法写到嘢咯。你唔知佢几时会发生嘅嘢，所以不能靠灵感。但系你可以靠敏感。你平时咧，你就要对身边所有周遭事物好敏感，有一个独特嘅睇法。培养咗你有呢个咁样嘅能力之后，咁如果当你冇灵感嘅时候， 你就可以用你嘅敏感，将身边嘅嘢变为一个创作嘅素材咯。 哦，系咪即系做人要八卦咁真系？ 其实如果我哋做呢一行，系嘅， 系啊， 系嘅，因为你唔知道身边所有嘅事，你点会做到，即系或者睇到或者讲到咁多嘢啊？ 嗯， 系。因为譬如举一个例子，譬如朝朝嘅九点半钟、零点钟，日日有咁多题目， 啊、 其实都系。某種程度上，我叫自己做留意身邊事啫。 嗯， 其實用你個角度，或者你淨話用嗰個詞語，咪就係八卦咯。係 啊，即係好聽啲嘅就真係多啲留意身邊嘅事，其實都係好事嚟㗎。即係開心唔開心嘅，咁你自己睇多啲、體會多啲、思考多啲，個人咧係真係係慘啲嘅會。 慘唔慘我又唔知啊，慘啲我就覺得 唔好諗咁。咁悲观啊！哎呀，好开心噶，其实创作都系。 而家趁而家仲有啲时间咧，我就先冲杯咖啡醒一醒先， 补补眠啦，或者得唔得啊？补补佢吓， 补补眠我就咩噶咯？就听朝见噶咯。 听朝都唔见噶啦，听朝唔见啦，我连续两日都唔见你噶啦。 一阵间 见啦，好，一阵间见，拜拜。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好了，早上的时间来到四点四十四分，有晨光百科。有一种动物呢，有一类的动物都挺有趣的，它们的 pocket， 它们的袋的。有袋类嘅动物咧，系哺乳类动物之中咧最其中一种嘅古老嘅类别嚟嘅。佢哋嘅细路仔就系因为早产啊，咁啊冇独立嘅生存能力，咁啊个袋咧喺个肚上面嘅，咁啊可以用你喂你出咗世，但系早咗，唔紧要，我有个袋可以 keep 住你，可以保护你。其中咧就系有袋类啊，分为三大类，袋都有分几只噶嘛，系咪？啲包包有分几只啊？袋鼠啦、母尾熊啦，同埋负鼠嘅。好似咧，澳洲就有500多种啊，咁啊，尤加利树啦，母尾熊咧就即系嗰啲树熊啊，就系中意食咧其中嘅十几种。啲树熊咧有时咧就嚼啊，其实亦都系佢哋消化不良嘅表现嚟噶。啊，佢哋嘅消化系统非常之特别噶，咁啊，其他动物嘅肠胃冇办法消化嘅呢一种嘅尤加利嘅叶啊、油脂啊、毒素咧，啊，佢又得嘅。好啦，呢啲叫做有袋嘅动物啦，其实都几得意嘅，好多咧都系令到我哋觉得真系眼界大开。其中啊，袋鼠妈妈怀孕嘅时间咧就只系得一个月嘅啫，咁啊袋鼠 B B 出世嘅时候咧，咁真系见到红色噶，冇毛噶，更加咧就睇唔到嘢，听唔到嘢。如果想要生存落去咧，咁啊 B B 就必须要喺妈妈个肚嗰度咧，好温暖嘅袋嗰度继续咧就系生长落去。生长期大概几耐呢，就是大概四个月啦。咁在外面呢，其实根本亦都唔係好睇得到啊，原来有个 BB 喺度㗎喎。到佢大咗嘅时候呢，咁小袋鼠今日得到攰呀或者驚嘅时候啊，又会匿返入个袋入面㗎喎，几得意呢。不过有啲人就奇怪啦，喂，佢呢点解佢啲袋鼠跳咪弹下弹下㗎嘛。我哋啲袋啊，如果唔拉拉链，弹下弹下，啲嘢都会跌出嚟啊！点解个 B B 唔会跌出嚟嘅咧？咁样系因为呢一个嘅袋鼠啊，喺呢个育儿袋入面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妈妈嘅乳头啊，咁啊可以咧就系俾呢个袋鼠 B B 咧就紧紧咁样咧就系同佢哋联系住，唔会放开嘅。所以咧喺呢个袋嗰度，佢一跳跳到几犀利都好啦，就好似咩啊，我哋搭港铁咁样紧握扶手，咁佢咧就唔使惊跌咗出嚟，唔使惊危险咯。 从头再听我唱过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歌 初的高低困恼过，先懂得低更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去冲淡经过。已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下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我跌碰过，如像那恶劣一亲一击破，我已没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 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多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咧，咁啊话到云量就会较多啦吓。咁啊，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啊6:49噶啦。揾嚟呢首歌曲嚟自关心妍嘅《那些伤我也有过》。今日朝头早都有 KOL 同我哋讲下啲行山路线噶。行山路线啊，梗系要即刻听一听啦。有我哋嘅新妮 Sir 喺度同我哋讲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面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啊，新年 Sir， 早晨，新年，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咁健康啊，新年快乐啊， 真系最紧要呢样嘢，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咁大家都知道好多防疫措施咧收紧咗啊，咁我初步咧都想同阿新年 Sir 分享，就应该会一大班人咧，就由于康体设施好多都关闭啦，应该上晒山噶咯，佢哋随时。 我就真係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個訓練呢都要調節啦。 係。 因為我哋會太聚集太多人呢好似唔係幾好。 啱啊啱啊，即係都要有適應適當嘅調節啦。咁但係話山上面即係咁多人嘅，大家都記住呢就係保持返呢個社交距離啦。同埋一樣嘢呢，即係喺講我哋今日呢條路線嘅時候呢，我都想即係呼籲一下啲咩呢，就係、是、我經常都會見到山上面呢有啲口罩俾人遺棄咗啊，用過跌咗啦、哦，周圍掛咁樣都有好多。即係嗱，我唔會立壞心腸，就係諗住啲人一定要破壞環境嘅。可能係啲人呢，即係去咗一個地方啦，啊諗住我呢個口罩戴咗一段時間啦，咁我一除嘅時候，或者啲人諗住抌嘅時候咧，更換諗住抌嘅時候咧，就咁咧抌咗喺嗰個郊野公園嘅垃圾桶。咁第一，我會覺得千祈唔好抌喺郊野公園垃圾桶，所有垃圾咧，就算郊野公園垃圾桶都好啦。你都要自己帶走，去翻市區先至抌。咁同埋口罩咧，有陣時抌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幾唔欣賞依樣嘢，就係見到啲人就咁一個口罩抌落個垃圾桶入邊。其實口罩應該咧係要喺翻一啲專係抌口罩嘅垃圾桶嗰度咧抌入去，同埋仲係要咧將佢包翻好啊，綁翻好啊，跟住先抌。就唔好諗住自己好方便，一除除咗之後就咁抌落垃圾桶。咁如果你仲喺郊野公園咁樣整嘅話，佢大風得滯，佢梗係吹起，梗係飛到周圍都係啦。其實行多一步咁啊，令到個郊野公園環境又好啲啊，係咪先？ 哦，其實而家郊野公園咧就已經冇曬垃圾桶噶啦。 係啊，啱啊。 嚇，因為 佢燒烤場先有嘛。 燒烤場係，係啦，唔開喎。 係啊， 係啊，真係唔好貪得意入去啊！嗰個坐一坐就好貴噶啦， 貴過你上茶樓喎。 啊！哇！真系嗰餐嘢自助餐冚唪唥，全家人一齐去食都得噶啦。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见到呢、這个，譬如烧烤场有垃圾桶咧，都唔好谂住用佢哋嗰啲垃圾桶，咁都系成日讲呢句啦，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不留痕迹咧，先至行山高手。 冇错冇错，咁我哋今次讲嗰个咧，系去大堂睇下呢个枫叶。 系哦，咁啊，而家嗰个红叶指数唔知系点咧，阿新年。 我前几日去睇过啦。 吓、啊。 如果100分是满分呢，佢都有60-70分嘅。 哦，咁又唔係话好高㗎喎、哦、个分数。 我以前都唔高㗎，但跟得阿小白多呢，我要求高好多啦而家。 关咩事啊，攞嚟讲㗎你。 不过呢就一波两波独立去影呢其实都几好睇嘅。 係。 咁我嗰日係我係行山經過嘅啫，我唔係特登去影嘅。咁好多農友啊，同埋啲姐姐啊，咁佢都會影。有一個小特別嘅現象啊，佢哋好得意咧，就將把有張相機就擺對面馬路。咁啊，即係條路嘅對面啦，咁啊喺度排隊影相，啲人經過咧就會攝埋人哋。 哦，係啊，一定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啦，冇辦法啦，咁多人。 其實今次去大堂咧，就大堂燒烤場就起點嚟嘅。 嗯。 咁咧喺嗰個港鐵站，喺港鐵站咧可以搭 K 6 6 港鐵站係邊個？錦田定係元朗定係錦上路定係咩啊？ 啊！真係犀利，我未講完，你已經幫我接住啦。朗平站， 啊朗平，你睇下，哎好彩，聽你講嘅，我噏咗幾個都唔中。朗平站， 真係我都未出聲，你已經幫我兜定了。多謝你，小白。 唔使啦，朗平站咪坐呢個巴士可以去到啊嚇。 係啦，咁就喺翻，好似就係大堂山道口落車。 係， 到時咧就好多人落車嘅，你成日一嗌咁就啊知㗎啦咁。咁沿途大堂道咧就行上去啦，呢度咧都要成30分鐘先可以到燒烤區嘅。 嗯， 咁條石屎斜路嚟嘅。 嗯， 咁要就住慢慢行啦，唔使急，都享受啫嘛，係咪？ 係啊，當行山咯，你唔係話淨係睇紅葉噶嘛，咁嗰度真係山路嚟噶嘛，行下咁樣。 咁呢段路咧，其實就如果大家行嘅時候咧，有鏡留意嘅，可以行山路， 嗯， 或者行一條叫交完全古道。 诶、哦，源泉古道咪就系元朗荃湾嗰条山路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话想话我想去，今次我谂住去河背先走啊嘛。 系 啊，呢度就有个中间嘅小 break 位嘅，因为一家大细去啦，咁、你有可能即系搞唔掂啦。咁喺吉庆桥嗰边走又得。 嗯， 如果唔系吉庆桥度走咧，咁你可以继续就经大榄， 嗯， 再去翻河背， 嗯， 啊河背走都得嘅， 系。河背走就即系河背水塘附近嗰度走嘛， 系嗰条直头河背村。 河背村 ，OK， 河背村已经有小巴噶咯，咁就你咁讲， 系冇错。哇，点解咩都知嘅？ 喂，咁一条村有村民喺度，咁点都有小巴嘅， 系咪好叻叻？咁都呃你。 因为我哋啲行山人士咧，一见到个村咧，就起码知道佢疏嘅，佢半个钟佢都会有一班车。 系啊， 系啊， 其实都唔错嘅，啲小巴就。同埋有時候咧，我去到村咧，見啲阿婆仔啊，見啲叔叔啊，傾兩句咧，佢就會同你講啊，喂，快啲啊，仲有車，就有車啦，就有車啦咁、樣。 誒、阿新兒分享呢個就好啦。如果我同啲譬如當地村民咧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如果佢我真係見，我真係咁嘅，見到佢哋有位嘅時候咧，咁佢哋又真係好冇乜所謂嘅時候，我都會上車嘅。但如果見到村民多嘅時候咧、因為我本身已經係行山人士。我宁愿自己可能攞多十几二十分钟，我行翻出去，我都唔想骚扰啲村民，因为有阵时啲村民真系好阴，我自己住村啊嘛，我自己住村嘅时候，有阵时太多行山人士喺屋企附近出现咧，我上唔到车，其实系懵噶，即系会觉得喂，我呢度行山地方啫，咁你坐晒我啲车咁我自己你又行山过瘾啦，但系我拎住一袋二袋咁样，我要行出行入咁麻烦啊嘛。 有样嘢唔知道你知唔知嘅，因为有啲小巴专线咧系入村嗰啲咧。佢会写到明咧，有两个位系留俾村民嘅。 哦，系啊，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咁但系好， 但系两个位唔够咯，我觉得。 当然啦，但系好多人唔知咧，就会同啲公公婆婆嗌交，话佢霸占。咁其实就有时司机又懵下懵下，佢又唔提翻出嚟。咁其实嗰条专线咧，其实可能就更方便啲老人家出入，就会留翻两个位咧俾啲老友记嘅。 系啊，即系除咗系关爱座之外，应该整翻即系大力提倡下嗰啲叫村民座。 村民优先咗， 系啦，村民优先咗，咁啊等大家都压略少少啦，警惕少少。其实我哋去行山都唔好成日霸晒人哋嗰啲即系村民出入嗰啲交通工具嘛。 哦，系啊，我哋今次坐个71号小巴咧，都系专线小巴，喺翻锦上路站嘅。 系， 咁成条路其实就唔系好长。 嗯， 啊，但系就不如留意翻，佢都系有好多石屎路啦，有上有落嘅。 嗯。 唔好成日话，喂，系咪水塘道就简单啦？咁但系之前都有个高山啦，要上去大概去升到200多米度啦。 系系，都简单嘅、啊，不过嗰边又唔系话特别辛苦嘅。 但系唔算辛苦，不过行4.5小时嘅都要。 系啊，我有啲闷咯。其实我觉得嗰条路，如果行不断系咁行，因为条路差唔多样，我成日觉得。 系啊，真噶。 系啊， 呢啲咧通常就嚟做咩咧？就系即系你识到女仔，但系未系好熟嘅时候咧。 呢啲就啱啦。 哇，喂，有冇啲情史听下咁样吓？ 我边度有啊？ 你谦虚啫。不过讲翻系河背水塘一带，如果你话行绕住水塘嗰段嘅山路咧。其实因为佢左右嗰啲路段都不断重复㗎，系同一个 pattern 重复㗎。我有一次系啊，有一次真系行到嘅时候，我真系心，喂，唔通我入咗结界？佢两个左一个右，两个左一个右，我好似喺同一个地方不断穿插咁样。 啲树又一样喎。 系啦，啲树又一样。跟住佢转咗个位，喂，又系有两条坑喺度嘅，一模一样嘅咁样， 即系开始怀疑人生啊！ 系啊，怀疑自己系咪跌咗落结界添啊！嗰阵时， 我冇咁多结界嘅，因为中间咧有啲标距处嘅，开头咧我哋会经过啲物理好径嘅 M 字标距处啦， 冇错，系 啊，咁啊啲叫自然教育径嘅，即系标距处都会见到有嘅， 系啊， 系咪好多人行嘅呢度？ 系啊，嗱，所以标距处咧大家都要睇啊，因为标距处都救我一命，我以为自己入咗结界嘅时候，好彩见到条标距处咧，啲数字系会改变嘅，如果唔系你真系。系啊，即系你譬如一九几咁样，一九三跟住去到一九四咁，例如啦咁样，咁你咪会知道自己我真系行紧咯。 不过呢个就都系嗰句啦，提翻大家吓、都系因为人多嘅关系啦、最好即系唔好除口罩住咯。成日都话喂行山除口罩得唔得啊？咁其实我哋自己啲班咧都尽量要求大家戴翻个口罩嘅。 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因为咁啊，大家睇下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一定系多人行山噶啦。 系啊，冇错。 系啦，咁啊，因为好多康体设施就唔开啦，咁啊，大家记住行山之余咧，行山嘅健康系好嘅，不过咧都要注意翻个人卫生啊吓。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新年， 多谢晒，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佢气温降至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日起，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日首播，夜11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11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天天沙塔新经典。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在西方国家，美化或者点赞恐怖分子会有乜嘢后果？法国漫画家莱罗伊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两日，发布了一幅嘲讽世贸中心遇袭的漫画，并且附有文字标题《我们都做过的梦》，哈马斯做到了，被当地法庭裁定 宽恕恐怖主义罪罪成，罚款1500欧元。 上诉庭亦维持原判，指梦一致显示被告将致命行动理想化，毫不含糊地赞美合理化恐怖主义，并且间接鼓励读者正面评价犯罪行为。呢件案上诉至法国最高法院亦被驳回。 莱罗伊以侵犯其言论自由为由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同样被驳回。判词指出，有关漫画及文字并非纯粹批评美国帝国主义，而是支持颂扬美化，以暴力方式将其摧毁，表达对施袭者的道德支持，认同暴力更加损害受害者的尊严。 法国自1881年就有宽恕恐怖主义罪，任何人公开为具体或不具体的恐怖主义行为辩解即属犯罪，可判处5年监禁，罚款7.5万欧元。如果犯罪行为是透过互联网作出，判得更重，可判监7年，罚款10万欧元。 怎样界定宣传或者同情恐怖分子呢？原来在社交平台上面赞好，亦都被欧洲的法庭视为证据。2016年，一名在意大利居住的科索沃男子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载圣战宣传文件和档案，并且和两名知名伊斯兰主义者有联系。 这名男子否认宣扬圣战，一度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但是被驱逐出境。控方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在社交网站点赞可以构成宽恕恐怖主义罪。 在被告公开点赞的圣战宣传片当中，一名伊斯兰国战士称要做烈士，呼吁其他人投奔叙利亚。法庭指社交平台的用户点赞之后，相关内容会在他的朋友圈出现，赞好和分享实际效果是并没有分别。 所以点赞称赞伊斯兰国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是构成有罪的重要指标，以此作为还押理由亦属合理。那名男子最后被判监2年。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让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0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首先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咁啊，亦都咧就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吓，咁啊，讲到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都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星期五嘅早上，咁啊，今日系2022年嘅1月7号啊，唉，游紧云啊，朝头早，咁啊，早上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系啊，时光倒流两年咁多， 系啊，好啦，如果可以翻去未有疫情嘅时候，咁啊，一早就消灭嗰只疫情，哇，几好啊， 系啊，都好啊，不过2020已经有疫情啦，嗰时候 系，好似系，哎呀，要再去耐啲咁样， 系啦，即系唔紧要啦，唯有向前望啦，希望尽快完结啦， 系啦，系咪？希望呢几日冇晒佢啦， 希望冇啦吓。咁但系咧，今日咧就有个封路嘅，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有强制检测行动，大埔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就系大埔嘅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北角嘅电器道咧，都系有强制检测嘅行动。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同埋大强街之间啊，部分行车线都系要封闭。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同埋大强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喺太子嘅运动场道就有水管急收，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同埋通菜街之间啊，部分行车线都系要封闭。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咯， 都系啲有啲封路啦， 系啦， 嗰啲封路都好快脆嘅啫。通常你见朝头早咧都好多即系 push 啊弹翻出嚟，就系话冇呢个发现啊，系啦，零确诊啊，咁最好就系咁样啦， 最好啦， 跟住就即刻解封，哦，条路大家行得翻， 系啦，咁啊通常都系搞几个钟左右啦， 系啊，佢哋通常都系朝头早尽量都系尽快开翻条路俾大家，知道大家忙， 系啊，都系啊，同埋想大家准时翻工啦，可能啊，其实本身就话系六七点左右话完成嘛目标吓， 系啊系啊， 咁不过通常咧都迟少少啦，咁样咁啊，希望都尽快搞掂啦。 系最紧要系啲雇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因为呢一个你帮忙强检，咁然后你迟咗翻公司嘅，咁我觉得公司嘅雇主老板啊都要体谅咯，就唔好因为咁又当咗佢迟到冇咗勤工奖呢啲。 系啦，冇克扣人工， 冇错啦， 即系有啲良心啦， 同心抗疫噶嘛。 系啦，啱啊，呢个就系啦，呢个抗疫咧大家都有份嘅，系咪？好啦，今日咧小白我哋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巴士方面咧，有一啲嘢可以幫到老人家，就係乜嘢咧？嗱，你知香港人口老化嘅問題都幾嚴重啦。咁啊，其實都好多人咧，好多長者啦，都會有老退化等等嘅疾病咁樣。咁原來咧，之前上年啦嚇，有超過30,000+嘅老退化症嘅病人咧，原來係走失咗嘅。所以其實喺網上咧，咪成日睇到啲 post 咧，就話啊個長者唔見咗啊，走失咗啊咁樣嘅。咁咧就。即系屋企人都好彷徨啦，我谂咁咧，咁而家呢啲长者如果走失咗，可以点咧？咁样咁最近咧，九巴就联同咗赛马会啦，同埋科技大学咧，就一齐有个计划整咗出嚟咁样。咁咧就系叫做一个天使盒子嘅计划。咁呢个天使盒子嘅计划， 即系一个盒嗰个盒子啊， 系啦，盒子咁样。咁啊，呢个盒系咩嚟嘅咧？其实系一个蓝牙定位装置嚟嘅。咁呢个装置咧，暂时就系、是可以攞嚟用蓝牙咧追踪到究竟一啲长者去咗边。咁当然啦，长者自己都要有个装置摆喺身。上面先，咁然后咧，你行过咗嗰个盒咧，佢就会可以 sense 到你喺边个位啦，咁样。咁咧嗱，点样用咧？详情咁我哋先讲下啦。就系咧，首先嗱，佢哋而家有5个巴士站咧喺香港都已经有呢一个嘅蓝牙定位装置噶啦，包括咧就系沙田市中心嘅巴士总站啦、屯门市中心嘅总站、尖沙咀码头总站同埋屯门公路转车站咧，来回方向都有嘅。咁就有5个呢5个巴士站咧，就有个天使盒子喺度。咁呢啲盒咧，要配合翻长者啦，佢哋咧就要带一个特制嘅电子装备啦，咁样咁呢一个装备 系一个圈啦，一个环啦，一个 环嚟嘅， 一个环嚟。 你系啦，呢个环咧细细个嘅啫，咁啊叫做守护钟啊，呢个装置。咁你就可以任你摆边都得嘅，你可以摆喺八达通嗰度啊，摆喺拐杖又得，摆喺银包都得啦，咁样。咁呢嚿嘢咧，你摆咗喺你身上，咁如果你屋企人发现你唔见咗啦，咁长者咧又有带呢嚿嘢嘅时候，如果佢喺嗰啲巴士站附近咧，咁嗰啲天使盒子咧就可以感应到佢喺度啦，咁样。咁然后咧就可以话翻俾屋企人听啊，原来佢去咗呢度咁样。咁当然啦，呢个追踪器咧，佢就唔会成日都会开住嘅。佢咧就系当你家属同埋市民发现咧，你个长者真系唔见咗啦，咁你就要开翻有个 app。咁个 app 里面有个报失功能。之前 Didi 咪讲话咧，九巴可以报失，即系唔见咗长者可以报失啊。咁样咪有人帮你揾嘅。咁然后咧，其实呢一个 app 咧，今次你如果用一个叫做有你追踪，唔系有你追迹啊，有你足迹啊，应该系 有你足迹。 系啦，呢一个 app 咧，你用里面嗰个报失功能嘅话咧。佢就可以帮你找到你的长者去了哪里了、 哦、即是 嗰啲电啊，又唔知点嘅咧，嗬？ 嗱，呢个电咧，原来一年里面咧都唔使插电嘅， 哦， 系啊，可以用到都一段时间啦。 系 咁啊，就当然啦，一个长者要带呢嚿嘢出街咁样，咁啊，同埋其实咧有少少漏洞啦，就系、是、即系如果个长者唔喺呢五个巴士站咧，你又搵唔翻佢嘅。咁、 嗯、 啊，希望即系啲长者都即系唔好周围去啦，即系唔好乱咁去。 当系试点嚟嘅， 系啦， 试点嚟嘅。系呢啲计划行得通嘅，咁我谂香港其他地方唔系话净系巴士站啊， 系啊， 其他地方都可以装有类似嘅装置咧，咁啊令到即系容易走失嘅长者或者走失嘅朋友，咁都可以好快脆啊喺知道边条街揾、 啊、 到佢，到时就唔系净系巴士站，巴士站先发现到佢啦。 系啦、啊，呢、這个研究团队咧都话会喺将来喺更多巴士站度咧就系、是、推展呢样嘢，咁啊令到更多人咧即系更多巴士站都可以覆盖到啦。咁、 嗯、 另外私隐方面咧，有啲人可能会担心啦，究竟啊话呢个蓝牙装置咪知道晒个长者去咗边咧？咁样咁个研究团队咧都话嘅，其实咧嗰啲信号啦，同埋位置嘅资讯咧，系会用一个匿名嘅方式上传到去个伺服器嗰度啊。咁、 嗯、 所以咧，其实亦都通过咗一啲私隐嘅评估啦，同埋安全风险评估咁样。咁所以咧，其实私隐方面咧系上都算系安全嘅。咁、 嗯、 咧就可以确保到啲长者嘅私隐咯。同埋因为长者唔系走失，屋企人唔开个 app 嘅话咧，其实都唔会知道佢喺边嘅。 系啦， 系啊， 咁唔需要太担心嘅。咁有阵时如果你真系仲要都长者都走失咗咯，你嗰刻你都唔会谂私隐啦。如果系我嘅话， 系啦，你都系揾翻 都系 而家 揾翻个人紧要啦，系啦，最紧要就系呢样嘢。 同埋我谂好多人都会发散用唔同嘅途径去揾长者啦。如果真系唔见咗嘅话，基本上你其实喺 Facebook 出个 post 咁样都好，都系其实都已经系好多人都知好多资讯啊，关于个长者啊，佢身高几高啊，着咩衫嗰啲 咁。甚至乎有好多譬如寻人启事啊咁样，都会写埋个电话号码。咁唔通你仲要喺度担心？哎呀，死啦！我嘅电话号码点算啊？咁样咩？ 系啦，你揾只狗都要 寫啦，去到那些位置都不要想那麼多了，找了先 了，最重要都是人命要緊、嗯、是不是 生命最重要、 啊就是、 生命和健康大家都要留意住、哎、多多珍惜、啊 okay、 好，謝謝 Toby， 謝謝。那天氣方面問問歐了，今次真的等了很久，不好意思、啊、 喂，不要這樣說，我聽到、啊、Toby 的資訊呢都獲益良多、啊、這個真的不是客套，因為我身邊有少少腦退化症的長者啦、啊、要守望他們呢這些 App、啊、或者智能嘅科技咧，真係幫到手啊！所以阿 Toby 咧好乖仔啊，揾呢啲咁好嘅資訊啊嚇。咁 啊， 不過即係佢乖咧，同我哋個節目好啦。但係咧，天氣又唔得好啊嚇。咁啊，因為咧，好似灰灰蒙蒙咁，望去香港島嗰邊咧，最高嗰棟建築物咧，即係 IFE 嗰啲咧，都完全都唔係好睇得到喎。咁樣白蒙蒙一片啊嚇，咁啊能見到唔高嘅一日啦。咁望天空，所以太陽亦都見唔到噶嚇。有少少陰天 feel。睇緊温度都好似比琴日呢就凍多一兩度嘅氣溫，咁所以呢大家就要好好注意一下啦，同埋近期都係啦，即係好好保護自己嘅健康啦，即係都盡量唔好攝親啊，因為有機會都會加強咗加重咗呢個醫院嘅負擔，咁大家好好咁樣保護住自己，咁百毒不侵啦。咁詳細天氣交俾小白講啦，好嘛？ 好，唔該曬。哦，咁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涼，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啊，咁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星期一雲量較多。而家1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咧3至到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佳哥啊，系时候咧要发掘下我自己工作地点附近嘅地方啦。今次咧想问下你关于黄大仙啊， 咁啊好近广播道啦， 系啊， 先咁啊。嗱，黄大仙咧名系新名嚟嘅 喎，吓系啊，唔系以前已经系叫呢个名 嘅 啦咩？ 都有嘅，不过咧黄大仙作为一个区嘅区名咧，都系成为法定啊，应该话都系半个世纪到嘅，即系五六十年到啦。佢原本咧有另一个名嘅，叫做竹园。 系， 佢而家咪有条村叫竹园村嘅。 系啊 嗱，无论系公共屋村叫竹园村，或者仲有一条咧。唔知道大家都知唔知咧？佢仲有一條舊村咧，又係叫竹園村，仲喺度嘅喎。 嗯， 佢就邊度咧？有個地方可以搭啲小巴上去慈雲山嘅小巴站，側邊咪一辣嘅，好似木屋啊、寮屋啊或者石屋一堆嘅零零冰冰，又一執喺度嘅。 嗯， 嗰度咧就係、是、古時嘅竹園村。呢、這個竹園村咧就死好耐， 起碼都要有幾百年噶啦。 哇！ 係啊，不過咧就而家咧就好多咧原居民都搬走咗啦咁樣嘅。咁呢條村唔村咧，其中咧有一姓咧就姓咩？就姓林噶啦。 嗯， 就姓林。咁我咪提過嘅，九龍區有一班好早期幾百年前已經嚟過嘅原居民，佢就姓林噶嘛。 嗯。 咁呢班姓林咧，佢哋除咗喺蒲崗村住之外咧，佢其實曾經喺蒲崗村之前咧，就係喺呢個竹園村度咧係落腳過。住咗一段時間咧，先至落咗去蒲崗嗰度咧開村嘅。 嗯， 咁、所以咧喺九龍區裏面咧，除咗大家都想好知有一條叫古老嘅村叫牙前圍之外咧，仍然仲有一條竹園咧係保留咗喺度嘅。係啦，咁入面咧講真啦，俾我感覺都係齊齊舊舊啊，好爛爛咁啊，平時都唔係好多人入去噶啦。但其實咧喺啲木屋啊、寮屋啊，包住中間裏面咧。仲有一條一兩條巷咧，都係啲舊屋嚟噶。即係我去咗新界咧，如果去咗啲圍村咧，咪見到有啲青磚屋啊、金字頂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佢裏邊仲有噶，仲、有幾仲有兩行。咁啊，雖然部分已經改裝咗，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咧係保留翻。不過就即係較為殘舊啊，咁啊，即係引唔起人嘅注意咁解啊咁樣。係啦，咁啊，嗱，講翻黃大仙呢個名啦。咁咧，佢原本咧就係因為咧有一間廟咧。就喺度啦，咁咪拜黃大仙啦，所以慢慢啲人慢慢黑啦，喂喺邊度啊？我拜黃大仙啦咁樣，咁啊講下講下咧，就慢慢就取代咗竹園呢個名，嚇、咁直到咧大約係上世紀六十年代咧，先至咧就開始咧成為咗地方名，政府咧係定咗噶啦，已經係叫做呢、這個區叫黃大仙啦咁樣咯，就係、咁樣嘅啫。咁、以前都叫竹園，咁叫咗竹園嘅好多竹啦咁樣咯， 係咪真係好多竹咧嚇？ 嗱、啊。我媽呢四十年代呢喺呢一個大陸來香港居住。咁佢落嚟香港居住頭呢就住喺獅子山，即係所謂嘅獅子山屋區呀。佢嗰時已經喺獅子山屋區住呀。佢同我講嗰時的確係好多嗰啲竹樹呀、西洋菜田呀、仲係好荒蕪㗎。咁呢甚至乎呢佢同我講話有人嗰時四十年代仲有人養馬添。 哇。 係呀，你估唔到。不過呢佢主要同我講嗰樣嘢幾得意嘅。就嗰陣時嘅獅子山腳呢係有個英軍嘅練靶場嘅。呢個練靶場呢即係而家邊度呢即係摩士公園嗰邊啊。即係近住廣播道嗰邊啦。嗰陣有個練靶場㗎英軍㗎。咁佢呢細個嗰陣時呢就去嗰度呢咩呢執子彈殼。咁嗰啲英軍連啲子彈殼呢但係啲子彈殼係銅嚟㗎嘛。可以買到錢嘅。咁呢佢呢就執嗰啲子彈殼呢就去賣。咁就可以賺到啲錢呢我哋即係買啲糖食嘅。係有啲咁嘅嘢啦。係。幾得意呀咁樣咁樣。 咁黃大仙除咗話我哋而家好熟悉嘅因為有個廟啦亦都有啲信仰關係之外呢其實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產業呀或者係土地用途呢之前曾經用過但而家冇咗㗎呢 都冇㗎啦主要以前呢黄大仙咧，主要都系一啲菜田嚟嘅，咁啊系一个即系耕种嘅地方嚟嘅。咁啊，不过咧，后来而家发展咗，点解有咁大条公共屋邨咧？咁就因为填平晒所有嗰啲农地，咁啊，于是乎咧，先至喺度有黄大仙上村啊、下村啊、啊东头啊咁样一大咁多条咁多嘅公共屋邨喺度咁解啫嘛。系啦，咁以前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好多人住嘅啫。系啦。 所以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啦，亦都系啦，各个嘅用途都有。啦，即系又有一啲商业用途啦，又有一啲居住用途啦，亦都有庙宇喺度啦。 系啊，咁啊，依家庙宇啊，梗系马币啦。咁啊，一七全九龙嚟讲咧，佢系应该系最旺最旺噶啦。不过咧，如果讲旺咧吓，有机会可以再讲下嘅，就咩咧？其实喺黄大仙之前咧，全九龙最旺嘅庙咧。应该是九龙城的猴王庙。是啦有机会就或者去讲下呢间猴王庙的故事啦。 好啊嗱嚟緊呢农历新年我相信呢一区呢就更加多人更加旺啦。下次再请教阿佳哥唔同嘅地方啦唔该晒佳哥。 拜拜。 拜拜。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准心血液令 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耐若后还是健壮。如长相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你，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 早晨嘅时间7:27啊，一首嘅歌曲啊，嚟自 J 风冯允谦嘅《生不逢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7:27的话哦。 嗯，是啊，我们做节目呢就会戴返个口罩啦，咁呢个都是必须的。都是戴了两年啦，做节目的时候戴口罩。 啊、 我同你都已经适应了。不过呢近排上嗰啲 startup 嗰啲网站呢，就睇到呢一啲新的口罩发明呢，有埋个喇叭喺度。即係唔使咁大声讲嘢呢，佢帮你大声啲扬声啊！即系有阵时候我譬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啲人倾偈咧，因为隔住个口罩啊，同埋你觉得隔住个口罩啊，你就会再放声啲咁样讲咧，但系都唔系好听得到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 啲声会变啊，隔住口罩。 依家咧出咗一款新嘅口罩咧，隔篱两个腮嗰位咧上少少啦，面珠灯嗰位有两个喇叭。咁啊，幫你嘅聲浪咧，可以調校高少少。 蘇芬妮喎，呢嚿嘢， 即係我同你又可以大大聲講嘢啫。但係咧，有陣時有啲女仔咧，知咪麻利啲噶嘛，即係音聲細氣啲咧，咁都可以幫佢哋講到嘢咯，即係唔使下到，你講咩話？ 最好可以教 volume 咁樣，啲老師咪啱用咯。 係啊， 今日係1月7日，星期五，農曆12月初五。適宜纳彩、定盟、祭祀、财衣、会亲友、入学、拆卸、扫舍、造仓、掘井、开池、结网、栽种、纳畜、破土、修坟、立碑、安葬、入殓。 今日又好翻咁多， 日日都有变化噶嘛。今日忌祈福、嫁娶、造庙、安藏、谢土。 这个星期变化好大、哦、 都是这样过的啫。今日都是国际天妇罗日， 我会约埋家人朋友一起享用不同的美食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私座、大埔旧墟直街美新大厦、北角电器道城市花园一期三座同跑马地凤辉台18至19号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所有接受检测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派员跟进无人应门的个案。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批评多名官员在 Omicron 进入社区之后仍然出席过百人的聚会，特别是民政事务局局长对此十分失望。被问到作为徐英伟的上司是不是要负责，林郑月娥说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徐英伟在社交网页向中央行政长官、问责团队、同事和市民道歉，冯英伦亦都致歉，表示会吸取教训。据了解，宴会是港区人大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文的生日会，洪慧文发表声明，深表歉意，表示会深切反思。警方昨晚在旺角巡查打击罪案，在旺角通菜街间食肆拘捕一名17岁男顾客，他怀疑使用相片截图代替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食肆食饭，涉嫌使用虚假文书。另外有多人因为无数安心出行二维码被罚款，一名25岁女子在游戏机中心未能够出示有效的安心出行记录，警员向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一间宾馆内的8名顾客亦都因为无数秒安心出行被罚款，负责人被发传票。警方在4间食肆发现有员工未有正确佩戴口罩，同埋有关负责人冇确保顾客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有关食肆负责人同员工分别被发出传票同罚款。被澳洲边防人员以未能出示有效证明已供入境的塞尔维亚网球手做高域，继续被扣押在墨尔本市郊一间酒店。法院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不是将他遣返。做高域的屋企人在塞尔维亚首都举行集会，大约300名球迷到场声援。在墨尔本的西班牙球手拿度说，为做高域感到难过，但认为对方几个月之前就知道情况，这个是做高域自己的决定。一直批评强制接种疫苗的做高域至今未有透露有没有打针，他日前取得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医疗豁免可以参加澳网，但在抵达墨尔本机场的时候被边防人员说未能提供合适的证明，证明他符合入境条件，因此取消入境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北角嘅电器道，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同埋大强街之间，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就系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同埋大强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喺大埔咧，同样都有强制检测嘅行动，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开。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呢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系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而家成日都讲元宇宙，有韩国公司就话可以喺元宇宙翻工，出粮都用埋代币嘅话，你又点睇呢？喺元宇宙里面消费可以买到啲乜？可以做到啲乜？真系要到时发生先知道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吴建威，知识会社。 有危系咪就一定有机？ 总经理房，组长，你唔系真系想炒我鱿鱼啊嘛？我会再勤力啲噶啦。 总经理，我带咗陈荣过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最后会俾总经理点样处置？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见证展翅一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又系时候嚟想下康式哲学堂。 想有人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那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 解答呢一首歌，阿 Bill 话唔系想要去俾答案，反而系想带出每件事都有佢嘅思考空间。有时大家嘅意见答案不同，但从中咧可以为别人带嚟新嘅睇法、新嘅养分。 但愿天空在心里，情明跟广阔力竭都未衰。 作曲阿 Bill 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ai 咳新风。 同你在一起细说当初。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二十位，林奕匡解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 少啊，讲咗呢一个先。我成日发现依家啲报章咧，啲体育版成日夹咗喺马经入边。 系啊， 我唔系好运动，虽然赛马都系一个体育嘅运动，但系真系好正。系啊，交俾你讲先啦。 呢、這个改变啦， 改变嚟啊，改变啊，适应下先，适应下先。 变幻乜嘢啊？ 袁绍永恒啊嘛。 我琴日 Didi 用呢句啊嘛，跟住我回了一句，我话即系香港啲朋友仔抗疫啊，即系唔好疲劳。强大啲先可以撑过去，加油啊！咁啊，梗系啦。好啦，我哋睇睇咧，就系都系同呢个抗疫有关嘅。咁啊，讲先讲咗咧，就系北京冬奥啊，咁啊，因为遇上呢个新冠肺炎变种咧，咁啊，肆虐全球嘅关系啦。咁啊，国际奥委会咧，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北京嘅冬奥主办单位咧，就之前啊开咗个会啦。咁啊，开啲闭门会议，咁啊倾偈，咁啊倾完之后咧，咁啊已经咧就话到啦，表示不考虑因为疫情而延后举办咧，就系2月4号至到20号上演嘅冬季奥运，咁啊即系咩啊如期举行咯，系咪？咁啊不过咧佢哋都有好多嘅呼吁嘅，咁就话到当然啦，第一就系首先要大家就要勤啲咧，就系保障自己个健康啦，亦都要打针啦，咁啊甚至乎咧就系亦都会喺各个嘅口岸啊关卡啊，甚至乎咧喺个奥运村啊。 啊，入面咧就做更加多咧就係同檢疫有關嘅工作噶嚇。咁呢樣嘢都相對之緊要啊，因為咧你講係一個大型嘅運動會喎。咁仲要呢一隻菌呢，其實我哋初頭認識佢嘅時候呢，就話佢冬天好惡㗎嘛。咁呢個奧運仲要唔係夏季嗰個，係冬季嗰、那個。咁大家。 所以就 feel 到佢會好惡。 係啦。咁啊都驚佢惡啊，驚佢惡出火啊。於是乎呢就有好多嘅措施呢就針對住佢。咁啊亦都呢喺人流方面呢就有一個嚴格嘅限制。咁啊體育場館上演嘅賽事呢亦都呢就係、是、將會允許啊，咁啊話到啊會允許中國居民入場參觀嘅。咁但係嗰個人數呢可能會同之前呢亦都有幾大嘅出入㗎啦。咁啊 要限制啲啦。 係啦，等佢哋又再公布下啦。咁啊距離呢其實冬季開幕呢就少於都30日㗎啦，都越嚟越快會到㗎啦。咁啊而家呢就係、是、提高警覺嘅一個關关键嘅时刻，咁啊话到咧喺选手啊出发去到北京之前咧，咁啊已经咧就要开始遵从2022年北京冬奥嘅防疫手册入边嘅一啲嘅措施，通常都系咁嘅，例如东京奥运嘅时候都系噶，因为你讲检疫啊嘛，咁可能你早少少去到当地咧，做一个隔离嘅措施啦。打齊針啦，然後咧隔離完之後咧，亦都要有相關嘅叫做陰性報告啦，先至可以再進出場館啊咁樣。咁去到場館嘅時候，或者去到呢一個東京奧運村嘅時候，亦都係喺個奧運村入邊活動啦，又唔好周圍走啦咁樣。咁呢啲咧真係要跟翻嘅。 我估好多規管噶啦，即係東京奧運。 我驚啲人唔乖啫，即係有陣時啲 室內又麻煩啲啦。嗱，户外咧我又唔係好驚，因為點解咧？佢東季奧運呢家嘢係乜嘢咧？即係譬如有啲户外滑雪場咧，佢、都包到自己冚曬啊，同埋佢自己又會戴口罩，又會戴眼罩，即係佢可能比我哋更加嚴謹，因為佢會戴嗰啲滑雪嗰啲眼罩啊嘛。咁有好多保護嘅嘢啦。 你講得啱喎，要 check 埋喎，因為佢好多人咧，因為冬天凍啊嘛，啲落雪嘅地方咧，佢已經有個嗰啲叫做保暖口罩咧，就罩住咗。保暖口罩唔代表防呢個病毒喎，佢入邊要戴咗個先。 我估佢哋有啲特定嘅口罩嘅，不過户外就會好啲啦，室內就通常難搞啲嘅。即係頭先小白都話，即係你啲運動員又要好好咁樣，即係自律一啲啦。咁啊，工作人員亦都要睇緊啲啦。 要啊， 令到個冬季奧運可以順利咁。 佢哋都装咗好多机咧，就好似我哋成日商场见到嗰啲啊，你行喺前面感应你，跟住就喷啲，咁样佢你喺度转圈咁样，就帮你全身消毒啊，都有好多呢啲装置。 理论上咧就应该如期举行嘅， 系啊。 如果即系 touch wood， 即系剧情啊，唔系剧情啊，系疫情啊。劇情唔好惡化，疫情都唔好惡化。 係啊， 如果唔係個劇情就會有所改動啊。 係啊， 咁所以即係呢啲都考量之理啦。嗱，國際舞台上面就有好多呢一類嘅抗疫啊，但係咧整出個軒然大波嘅，包括做高域啦，咁入境澳洲又被拒啦，那個簽證問題啦，咁呢啲全部都要搞好耐嘅嘢嚟。 納度都有發聲喎， 係啊， 納度話其實佢應該為佢自己做嘅事負上 責任啊。咁納度梗係 win 啦，因為佢復出即 win 啦。 係啊， 贏嘅人咧。永远讲嘢都系口响啲嘅，系咪先？咁啊，即系 anyway 少咗个劲敌， 呢一次啫，呢一次啫，咁啊，就有机会可以come back 嘅。咁啊，你话喂有冇啲球员喂冇得 come back 都有嘅，因为有啲咧就退休啦、荣休啦，讲紧咧 NBA 嘅世界啦，独行侠啦嘅主场啦，咁啊，即系德国枪啊，卢域斯基咧就将嗰个球衣咧就挂咗上去呢个达拉斯啊 Dallas 啊嗰度啊吓，咁啊都球隊嘅班主咧，佢個好朋友古班咧更加展示咧德國槍嘅銅像啊，即係盧易斯基嘅銅像啊。之後咧，盧易斯基咧含淚咁樣答謝球迷啊，即使在艱難的時候啊，你們仍一直支持我。 係啊，感動啊呢啲位係啊。喂，除咗你講 NBA 即係叫做退役啊，或者係啲值得好尊重嘅球星之外咧，呢位球星都要講一講喎，阿古魯喎。 哦，阿古魯。 阿古魯真係咧嗱，咁佢加盟咗巴塞咧，其實都唔夠半年，咁啊大家。都記得有一場嘅比賽，佢就踢下嘅時候就即係有少少即係跪咗地下，瞓咗地下咁樣啦，跟住亦都即係指指住自己咁樣，咁啊亦都即係即刻帶咗佢出場外啦。咁當其時，咁後屘咧就直頭送埋去醫院添，咁醫生就檢測到佢咧，其實佢係因為有心臟病。 哦， 咁你點諗到一個咁偉大嘅球員，突然之間有一場比賽入邊，哇！佢都 feel 到自己有啲唔妥喎，即刻出翻出去咁樣。咁啊，醫生都叫佢同佢講要長唞噶啦。咁所以。 33岁嘅古鲁咧，咁啊，即系转咗去巴塞之后，都谂住初头同美斯一齐啦。咁啊，点知即系唔知系咪当唔当笑话咁讲啦？佢又去咗巴塞，咁美斯又走咗去咗巴黎，系啦。咁啊，佢自己就喺嗰度。巴塞又好似睇得冇乜人咁，再加上自己嘅身體問題啦，咁佢都唔玩噶啦咁樣。好啦，咁啊突如其來嘅一個即係叫做變數啦，咁啊令到佢咧都有少少心灰嘅。不過咧，曼城咧即係有情有義喎。 係。 佢又喺曼城發跡噶嘛？ 係啊， 因為曼城咧就有意聘請咧就阿古魯作為球會嘅大使，咁啊成為咧就繼傳奇球員幾位之後啦，咁啊成為藍月亮啊新一位嘅呢個球員大使喎，球隊大使啊、 其實我好中意睇阿古魯踢， 係啊，阿古魯都好睇嘅真係， 因為被譽為阿古獸啦，咩叫獸咧？就係、是、佢有一種咧， 佢咁多年以嚟佢幫曼城打個天下翻嚟喎， 係，所以由始至終我都覺得阿古魯冇喺曼城走過，所以佢亦都唔應該走嘅，我覺得。由此仲不過唔緊要啦，即係球員咗有球員嘅想法。 通常偉大球員咧都係會發生呢啲問題嘅，即係你喺一個球會踢完踢到好偉大，你去第二個球會嘅時候，你發覺即係可能兩樣嘢嚟嘅。 係啦，但係有陣時咧， 你睇王子都係噶，西班牙王子 係啊，即係費蘭道 托利斯 啊嘛，你想講 係啊？ 有陣時球員 人稱費托 嘅命運咧，唔係球員自己掌握嘅。點解咁講咧？ management 係啦，背後有團隊啦， 係啊， 有經理人啦， 係啊， 經理人咧。唔生性為咗錢咧，將個球員咧，即係百般嘅蹉跎咧，亦都有見過。 係啊，有陣時可能佢講開葡萄牙文嘅，咁你突然之間賣佢去英國， 咪同埋唔適應嗰個踢法都得㗎。係 啊， 即係因為阿古魯就係英超成名，就係因為佢 一啲 係啦，叫做矮細啲啊，低位嘅啲盤扭或者推進嗰下爆發力啊，推推射啊，我哋成日話阿古魯最叻就係。由邊線推兩下，跟住爆翻中間一夜扮埋佢嘛，入嘅機率係好大。 其實呢個踢法係唔一樣巴塞嘅踢法嚟。 其實打 FIFA 偶爾我都會中意用曼城，都幾屈㗎呢一招。你諗下係咪先？當即係依家真實嘅遊戲嘅設定都咁強，其實阿古魯真係好強嘅。即係你如果唔係你上 YouTube 睇翻阿古魯十大金球嗰啲入波係匪夷所思嘅，勁到匪夷所思嘅意思係。 所以如果佢即係可以做翻一個譬如曼城嘅大使，我覺得都對佢嚟講，或者對好多球迷嚟講， 有情有義啦， 有情有義啊，係一個好嘅 ending 咯。 係啊，咁啊，最後咁啊講埋咧呢一個本地甲一籃球啦。咁啊，琴日咧就拉屎封場前拉屎一場 大炒好似。 系啊，大炒哇！我好伤心，我琴日其实睇足啦，咁一路工作一路睇，其实意思系，跟住咧南华90-50大炒永伦啊， 差一倍、啊。 因为琴日咧系最传统嘅本地甲一嘅红黄大战，红色就系南华啦，咁、黄色就是永伦啦，黄金战士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因为琴日阿 Tina 即系呢一个永伦嘅主射手咧就熄咗火啊，咁、第二好似半场都系攞得20分定8分嘅，我印象。始终就唔系好够，咁啊南华方面系点点开花啦，卫龙儿啦、余李阳啦、呢个罗意婷啦等等咧，全部火力全开，再加两个比较新啲嘅球员朱亮啊，同埋杨和咧嗰啲，哇！即系成队南华咧杀得盛起啊，90-50咧大炒永伦啊，咁啊赛后咧永伦嘅球员啊，同埋咧球职员咧都好失望啦，咁希望啊迟啲疫情过去了咧，再去翻咧修顿嗰度打波嘅时候咧，呢一班永伦嘅球员咧可以。痛定思痛啊！ 最好就有入场嘅球迷即刻支持啦。呢啲 唔系，琴日都有镜头都影到两三个女球迷嘅 晴子小姐咁样， 尽咗力噶啦，揾到两三个好叻。有阵时疫情之下做 cam man 咧，你都 明嘅，我哋都明 系啦。好啦，咁啊，大家同心抗疫。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荧幕，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长。 可笑但无言，成熟得使我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明日会是明是暗天知晓，游行吻恋时代里怎边有微笑， 分听过有 Super Bowman featuring Timothy Sun 的童年啊，早晨。 点啊？ 点啊？问下你哋咧搬屋嗱，阿钟哥搬过好多次啦，之前都分享过啦。 好 专家， 佢后 我而家先， 我识咗你之后，你冇搬过屋哦。 唔系，我之后已经系咩啦嘛？浪子回归啦嘛， 即系佢仲系浪子嘅时候， 系啊，系一个游牧民族嚟噶， 游牧民族都几开心啊， 周围 可以试下住唔同嘅屋， 系啊，嗰阵时要咩啊？艺术家啲系嘛，即系多啲灵感，啊呢度冇乜灵感，去第二度。 知我自己莫若 Kitty 啊， 嗰阵 时懒系唔系懒系，系嘅，系有呢啲谂法嘅，即系觉得喺唔同嘅环境 刺激到你思绪， 系有啲唔同嘅谂法噶。 系，但系我想问咧，嗱搬屋咁你新屋梗系拣一间即系自己。合心水噶啦，即系无论价钱啊、环境啊，但系搬屋嘅日子，你哋会唔会真系譬如揾啲师傅择下日啊，又或者系啦，有啲特定嘅条件去谂住啊，嗰日搬就好啲嘅。 最好唔好落雨啦，即系呢个最简单啦。最好唔好落雨，落雨就好烦。我试过， 你试过落雨搬屋 系好烦。咁当然啦，你人算不如天算啊嘛。咁、 嗯、 因为你去约嗰啲搬运公司，或者你自己搬，你定咗嗰日。咁你就要嗰日搬噶啦，你都估唔到嗰日落雨噶嘛？ 床褥梳化嗰啲好难搞噶，如果系 如果你揾有一啲好嘅搬运公司咧还好，因为佢会做晒所有嘅安全措施嘅。咁但系如果你自己譬如有啲细细微微嘅嘢想自己搬咧，咁你就真系搞唔到咁多啦。 咦？咁咪即系话夏天可能搬屋就少啲咯？即系譬如你话打风嗰啲季节七八九月，你 最好 难预计啊嘛，系嘛、 啊？ 你讲开呢个，我近排都见到屋。自己住嗰棟嘢咧，嗰、那個裝修啊，或者搬家私嗰啲都密集咗、 哦， 好似突然醒起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冬天就旺啲咯，呢一樣嘢。 但係唔好唔記得啊，十二月廿幾號嗰陣時都落咗一場雨啊， 風球都掛過啊， 真係好怪。咁除咗天氣之外，仲有冇其他咧？会唔会真系睇下风水啊，或者揾个师傅睇睇？ 最好唔好啦，最好唔好。 冇啊冇啊。 点解咧？ 因为师傅话你间屋唔好啊。 唔系因为咧，即系我个人咧，我个人啫。可能如果有人觉得，哎呀，我揾咗一啲堪舆学家 check 埋通性 ，click click 做晒咧，个心安啲嘅 ，OK OK 冇问题。但系我个人嚟讲咧，嗱、 嗯， 如果你择日搬屋， 嗯， 你会唔会搬入咗屋之后，你做晒所有仪式啊？ 因为 一 个 套系啦系啦，一个套餐嚟嘅，你冇理由信呢样，你又唔信嗰样噶。 咦，我就系呢款啦，我都系做啲唔做啲嗰啲。 咁啊，做嚟做咩咧？咁啊，系咪先？ 我谂你做一两样已经够。 有啲 当系啦， 当系 嗰啲系做得足啲嘅，即系你觉得工作个环境啊，做足啲啊，风水好啲咯，住啊，唔知我自己居住嘅搬屋次数又唔 系 好多，老实讲， 都系自己舒服啦，即系最紧要，同埋即系就自己方便。 搬屋最简单啦，你带小猪去咪得咯。 我有啊， 佢有冇肺啊？知唔知啦？ 我今次有，佢好开心，系啦。咁所以我都 好多人同佢玩啊。 唔係啊，佢好快咧就有歸屬感啊，哦、即係一放佢咧，佢又冇亂咁吠啦，即係最緊要呢樣啫。 呢啲係人嘅解讀嚟啊！一去到嘅時候，哇！你睇下佢瞓得咁冧咧，一定係好安舒嘅一個環境啦、 啊， 咁樣。 佢直頭喺我腳邊就去咗一個廁所啊！ 哦， 係啊， 落地盤啊，即係擺地盤 啊， 係 啊，佢中意啊。 佢應該得解讀嘅嗱、啊，如果係小動物嘈，你就話：哎呀，佢一定見到嘢。如果佢唔嘈咧，一定有人同佢玩，即系一定有得解读噶，系咪先？ 都唔知道表现成点先好咁样。 作为小动物都好难做。 系嗱，今日咧，我想讲下，原来咧喺纽约好耐好耐之前，即系讲到系1820年啦。咁嗰阵时咧，佢哋有一条法例就同搬屋有关嘅。咁啊，如果冇其他一啲指定嘅日期咧、通常啊嗰阵时即系全部人啊吓租约有效期咧。都是定了一个日子就是5月1号的。那、如果那日咁啱是星期日的话呢就会变成5月2号啦。即是大家有租约即是现在我们三个租约一定可能是起的日期不同啦。咁但是原来那阵时呢是定了的是5月1号。咁如果是礼拜日呢就转做5月2号。 如果咁样的话所有租约同一日咁当日咪一定是大執位。 是啦、哦、即是这个就是那个情况的出现啦。因为我想有好有不好啦。好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如果知道那个时期大家租约差不多满呢可能你譬如那个业主又或者租客去找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一个时期会即是可能多些选择啦。咁但係到到真係要搬起屋上嚟嗰日呢真係完全水泄不通嘅。咁再者你又会諗到咩问题呢 好响应到五一劳动节囉。 我呢个再早啲啦。 我知道即係我穿作附会啫梗係唔係关系啦。 係啦即係譬如佢讲到啦每逢二月一号即係五月一号打前嘅三个月啦。咁嗰陣时呢业主就会通知租客嚟緊你会唔会再加租啊你嗰个租约系咪会结束啦咁租金系几多嗰一日呢就叫做租金日即係话俾你听再 renew 合约嘅时候会系点啦。咁如果大家嗰陣时开始觉得、啊、算啦我都系住得唔系几好或者我都系觉得有第二啲更好啦下次再玩啦咁样。咁呢就大家可以用嗰几个月时间呢就开始张罗下到到5月1号嘅时候、大家搬去边度啦咁。咁但係头先阿中哥即係第一个 picture 已经諗到啦嘩咁嗰日咪全街啲人都搬屋。 係囉。 係真㗎。咁所以有啲咩嘅情况衍生呢就是、搬屋公司搬运工人嗰日呢就好好生意囉、 哦。 即係佢有得揀囉。係啦。 一年得一日 第四日嗰另外嗰364日喺度食谷种係咪先。 係啦。咁所以呢嗰日呢佢哋就会坐地起价嘅、即係嗰日搬屋。咁、所以呢佢又冇讲得好清楚头先所讲嘅可以指定日期系点样做法。咁、但係通常普遍5月1号呢都系多啲人去到搬屋嘅。咁造就咗呢个情况出现啦。咁如果你话坐地起价跟住倾完之后你话、我都唔俾呢个价啦咁样太过分啦。咁嗰啲搬运工人呢甚至会将你嗰啲货物呢就移送到去即係警察总部嗰度。跟住就话佢又搬屋唔俾钱喎咁样。咁就搞好多呢啲嘅问题出嚟嘅即係又要收额外嘅运输费呀咁样。咁所以后来慢慢呢发现到呢个都唔可行啦。咁就慢慢就改咗呢个嘅規例、都冇再跟啦。 係所以你依家去到纽约嗰度唔係5月1号先係咁见到人搬屋嘅。成日都会见到人搬屋嘅。 啱就搬啦。好啦时间呢将近嚟到早上嘅8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总统拜登再次指责前总统特朗普制造混乱认为美国民主正是处于危险之中。拜登发表演说强调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大选结果不准确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不接受落败并散布有关大选的谎言。拜登认为他的前任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并试图阻止权力和平过渡。他又形容暴徒当日来到国会山庄是用匕首刺向美国和美国民主的喉咙强调美国人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拜登之后见记者说国家必须意识到当日混乱和政治分化的创伤才能够继续向前强调这些问题远超他和特朗普之间的政治斗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9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2，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

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十点， 星期日晚九点半，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中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大家好， 星期 五愉快。 系啊，咁大家继续同心抗疫啊吓。虽然咧即系冇得夜晚黑就系出去食饭啦，但系好好地同屋企人咧即系 相处下， 系相处下啊，咁都 OK 啊。或者即系睇实个美股啦，美股都近排啊挫啲，咁啊联储局咧咁啊比较鹰派啲，有机会又唔手软。咁当然啦，关于环球嘅投资气氛以至环球嘅大市走向，梗系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讲讲啦，系咪有啲转势 feel 定还是？睇法又系点咧？唔该 ，Dicky。 好，多谢三位先啊。先讲下咧呢一个外围美股咧，当然啦，你话喺而家呢一刻，有冇一个转势嘅感觉？其实咧，转势咧系一个感觉嚟嘅。咁而点解会有呢个感觉咧？视乎你揸咗啲咩啦。真系，如果你揸咗某一啲嘅股份，可能都继续系屡创新高嘅。唔好讲多，净系咧申报，其实唔使申报嘅，因为咧美股唔使申报嘅， 系啦。巴菲特嘅旗舰就系讲紧系嘛？ 阿欧真系叻得咁交关嘅，知道我真系讲呢样嘢。咁不过咧嗱，真系讲到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讲美国外围股市又好啦，讲港股都好，有冇机会真系迎嚟一个转势？嗱，如果美国转势就当然有机会，即系由见顶就回落啦。嗱，唔讲呢样嘢住。但我哋讲香港股市都有冇机会转得势咧？嗱，如果香港股市都转势咧，這个就叫做见底咧就回升噶啦。嗱，我有呢啲希冀、憧憬同盼望嘅。尤其是咧就讲紧嗰个即系恒生指数啦。虽然你话要试翻去旧年年尾嗰、那个即系所谓低位咧，其实只不过近在只系轻轻一声咁啊跌多即咁多两三百点咧。就已經到曬㗎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去到呢度就唔俾埋你，就已經可以有機會止跌就回升呢？並且係可能係已經短期嚟到呢一度最壞嘅情況、最危險嘅情形已經係出現咗呢？總之我有呢一份咁樣嘅信心同勇氣話俾大家聽，大家聽其實都差唔多啦，我知道。嗱，不過咁即係講到過去呢段時間，我哋要睇個市場，咁當然都係要睇下譬如經濟數據啊，啲領導人講啲乜啊，又或者政策啊點啦咁。咁如果你話講個財新個上月個 PMI， 咁其實供求嘅情況改善，個通脹亦都有少少舒緩嘅喎，去到53.1啦。咁又講到領導人講啲咩咧？咁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咧，佢都話即係其實針對成個市場嘅主體需求咧，實施更加大嘅力度咧， 係點樣呢，就係話減税降費嘅喎，咦聽落去又唔係話政策唔幫嘅喎，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你話即係純粹講個政策呢，你有陣時講呢兩字食字呢都有啲驚驚嘅，心驚膽跳嘅，因為尤其是咧，對於好多個行業咧，政策呢兩個字咧，就已經令到佢咧，可以話係即係成個做生意嘅環境咧，翻天覆地嘅變化。咁但係究竟會唔會係喺呢個2021年到2021年嘅2022年嘅年初，都已經亦都有好多一啲調控嘅措施出咗嚟，可能都係接近尾聲咧？咁我又會覺得即係始終。你話要調控又好啦，你話要真係有啲優化成個行業嘅措施都好啦，你話有啲真係哇唔知道玩邊飯喎，開邊科嘅喎，咁即係好似日日都有新嘢嘅喎，咁我諗而家呢一秒鐘亦都叫做慢慢即係反映咗呢個預期。咁但係頭先歐有一個話題唔可以講漏咗嘅，就係關於聯儲局啦嚇，即係講到大家都知道對上嗰轉開會，其實已經唔係開口牌，直情明刀明槍。話俾大家聽咧，嗰、那個減買債嘅部分要加快加息，嗰個預期會升温，更加會早啲，甚至乎咧喺呢一個期貨市場都預咗今年會加三次息。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嘢真係唔係實行實踐睇得清楚，都未必會相信噶嘛。好啦，咁而家全國個會議記錄咧早咗啲俾你睇啦。咁而家亦都好顯好明顯咧，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真係講翻對上嗰轉呢個聯儲局，即係舊年最尾嗰次嘅開會嘅會議記錄咧，當都明就係話佢哋覺得咧，可能比之前預期咧更加早同更加快咧，就係加息嘅呢個預期咧，已經係好明顯地出現咗。咁所以咧睇埋個會議記錄咧，就已經係好似係即係唔使諗啦，很肯定嘅，實力冇天涯嗰只咧，就係、是、聯儲局今年嗰個所謂嘅。即係話鷹派嘅作風，甚至乎呢一個所謂嘅告別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個速度同幅度咧，就會比預期咧係肯定咧就係會再快少少噶啦。 係咁啊，可能即係要睇實啦，美國嗰方面嘅變化。頭先 Dicky 都有話咧，啊，如果港股內試下個底咧，可能未上一件好事。不過好似有啲大行都。睇到啲底都幾大， 我都話先講咗，印度神童咧已經預測咗2022年咧嗰個經濟會下行啊嘛，即係咁而家有啲大行咧都跟隨住印度神童嘅尾巴去講啊，大摩就認定港股走紅，仲話見21,000，Dicky點睇咧？ 其實講到紅指咧，我哋都有好多個標準嘅，總哥。首先，如果你話喺我嘅認知，我會覺得紅指都有幾個好簡單嘅標準嘅，即係大家咧就咁攞嚟望一望就知㗎啦。譬如話有條移動線嘅牛熊分界㗎嘛，我哋香港當然咧就即係各個各處鄉村各處例，我哋係睇250天線嘅，美國係睇200嘅。咁但係低過呢條250天線咧，如果以講最有參考價值嘅指標250天線恒生指數咁講咧，其實咧。就是老早呢已經低過，即係都唔知幾多萬丈遠㗎啦都。所以如果而家先至話咦紅市喎、老友。咁其實呢就即係有啲搞笑嘅，我都覺得即係已經係發生咗好耐嘅一樣嘢嚟㗎。咁仲有嗰啲咩50天線跌低過250天線終極死亡交叉250天線都向下行嗰啲亦都係玩咗好耐㗎啦。咁而家就只不過係敘述緊一件發生咗好耐嘅事。咁但係究竟呢個所謂嘅红又好啦，继续向下沉底啊，定系继续低位徘徊啊，定系低位演过系慢慢疲极太耐？嗱，呢度系三个状态嚟啊，基本上吓，咁我就倾向咧喺而家呢一秒钟咧，我就会觉得唔好咁悲观，即系寻日都会见到哇，即系当大家想投晒行嘅时候，佢又弹翻少少皮皮嘅，咁啊真系，如果你话嗰、那个。信心咧已經係可以話盡失嘅話咧，咁可能又錯失咗呢一個少少嘅反彈。咁當然我哋又唔可以完全抹殺所有可能性同即係話繼續下跌嘅理由。咁但係我又覺得講真，如果你話一路跌落嚟，就再唱低啲，咁其實又有咩咁了不起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喺呢一秒鐘嘅講法。但係亦都咁講，其實你話講個別嘅券商講個指數，就算你話去到呢個位置咧，又唔係話好差啫，即係基本上就還原之前嗰個升勢嘅基本部位，又落翻去之前原位咁解。咁講真，而家真係望埋去，俾埋你嗰度，其實都冇10% 嘅跌幅。咁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係咁講。 咁我都真係唔知會唔會用成佢貴言嚟形容呢，即係港股其實真係要跌都唔係好大嘅幅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跌落去，個期貨嘅指數都少過10%嘅跌幅，咁而家仲唔係收集同儲貨啊？即係如果佢講嘅個講法係事實。並且真係會出現，並且呢樣嘢亦都係真係係佢嘅睇法嘅時間。咁其實而家又唔係真係一個好恐慌嘅情緒咯，應該。嗯、 不過收集同儲貨咧都要睇板塊啊。 係、嗯、啊，咁所以咧今日我想同阿 Dicky 咧揀下啲板塊嚟睇。咁啊有見到話咧市場預期2022年啊內地基建投資嘅增速咧將會發力，咁啊去到增強呢個穩定經濟嘅作用。咁如果咁講，係咪嗰啲基建股可以睇好少少咧？如果基建股可以考虑下，譬如中交啊、中铁呢啲，又值唔值得大家望一望咧 ？Dicky， 我咧就调转嘅，我咧就应该咁讲，过去呢个零两个礼拜咧，我应该有个板块咧可以值得收集，但系咧就拍边球嘅，就同阿 Dicky 讲嗰个概念咧，有少少接近，但我就觉得嗰个风险就更低嘅。 嗱、嗯， 当然啦，你拣基建嘅股份，其实佢哋嗰个估值都可以用極低殘嚟形容噶啦，咁但係亦都大家都知啦，雖然佢哋都係得個三幾倍市盈率，即係風險就有限嘅，咁但係始終呢個板塊就向來不嬲都係大家唔願意俾好高嘅估值，咁但係如果你話同樣嘅概念咧，咁我覺得咧水泥同塑料成個板塊咧，我就睇得更加好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唔好講多啦，你即係點講都好，你都要用佢哋啊，係嘛？即係呢個概念就咁簡單啦嚇。 嗯， 咁啊，琴日都有彈啲水泥股嘅，咁所以睇下今日又可唔可以再下一成啦。咁啊，礼拜五嘅时间又要睇实大市，多谢 Dicky 啦，帮我哋分析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倾偈，唔该晒，拜拜。 Happy Friday，thank you Dicky， 拜拜。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咧，我见到琴日崔杰同个 I G 嗰度咧 po 咗话唔知雪糕啊， 哦， 都唔搞优惠，因为疫情嘅原因。 嗱、嗯，因为咧呢、這个牌子本身佢系出朱古力啦，咁佢都有啲好出名嘅，即系朱古力雪糕啦、软雪糕啦，咁佢偶尔咧都会做嗰啲买一送一优惠嘅，咁、嗯、当然你就梗系要即刻食啦，你冇得带翻屋企啦，咁、嗯、但系每次佢做呢个优惠嘅时候咧，都见到大排长龙嘅，咁佢仲要即系每一次都会就系截人龙啊，或者有限嗰个 quota， 即系你讲买一送一嗰个啊嘛。 系啊，因为其实佢杯雪糕都唔平噶，五六十蚊咁噶，以我嘅印象之中，咁佢、买一送一咁啊，嚟当即系 三蚊杯咯， 系啦，即系送咗廿零三蚊俾你咁样咯。咁但系我寻日就见到，佢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佢呢几日嘅 promotion 都要 cut 啦咁样。咁跟住然后我见到啲网民话吓，点解啊？点解软雪糕都冇得食啊？ 因为惊你除口罩嘛。 系啊， 咁当然系啦。 咁啊，都希望即系疫情买 咗冇得拎翻屋企食 过去啦。 系啊， 如果得嘅就可能会继续有， 同埋都费事。可能大家聚集喺度咁， 都系嘅。 讲到聚集咧，马会啊宣布啊，咁多宝咧又褪迟啦，即系嗰个一亿嗰个咧，一月廿几号先有得玩翻啦。 一月中喎，去到 系啊，你自己 唔紧要，我翻多几日工啫嘛，只系 翻多几日工， 系咯，佢褪 迟 咗， 唔止几日喎， 廿几十几日， 十几日，我都系翻多十几日啫。 等我泼一泼你冷水先，你 都 嚟做 菜一菜啊，杨希。 平时我真系唔会让你。呢、這个真系唔让得， 点解咧？ 我想中， 分一半都唔想啊！ 分一半都唔想啊！ 喂，分一半都五千几啊！ 系哦， 都 OK 系咪啦？ 简单先，有个或言率系有其他人同你 share， 所以应该冇五千几咁啦。唔系呢个讲笑啦，即系头先都系讲翻啊，原来即系要抗疫嗰个指标啊，或者严格咗咧，大家好多嘢咧又再收紧翻。不过咧都有啲着数嘅。嗱，讲紧嗰啲着数，因为依家停晚市啊嘛。咁你都知嗰啲日本餐厅咧入货入一个月噶啦。咁如果你停晚市，突然间个我来货就来晒啦，嗰啲鱼啊，嗰啲成， 空运到， 尤其是嗰啲 omakase 嗰啲餐厅，喂，五市大劈噶， 系啊， 因为呢佢冇得做晚市嘛。咁佢未唯有喺午市嘅时候招来大家。 即係拱晒啲货出嚟。 係啦，咁但係午市大家都知道，喂，你点样食好乜卡车啫，你一个钟头货仔咗喎，即係譬如你中环湾仔上班族，我一个钟头我一坐到入去，个师傅都未同我打招呼，又未捽手，又未剩，咁我唔通系咁，哇！呢嚿寿司整完，跟住系咁怼入口，好似食到回转寿司咁咩？ 同埋师傅咧，即系讲句公道说话，一定整唔切。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我家姐一定整唔切。 咁但系师傅都有师傅嘅难处嘅，因为你而家净系得五市，你整唔切 都要揾食嘅， 你整唔切都要整得切啦。 有冇试过有下午茶三点三时段嘅我妈家姐 嘅？嗱，所以冇嘅，冇嘅，所以咧。 但系我想讲喎， 系点咧？ 就系、是、之前冇嘛，我见到一间咧，佢又系食我妈卡西嘅，咁但系佢主要系仲耐啲，佢做咩？佢食天妇罗嘅，即系佢系要炸嘅。 哦，你讲嗰间我都想去食啊，仲未去添。 好食噶嗰间，咁但系之前我见佢疫情第一次要闩嘅时候，佢已经做一啲晏昼外卖嘅 set 啦。咁而家咧，我见佢又出咗个 post， 就话四点半至六点钟叫做 evening 我妈卡西，系啦。 二分鐘我咪卡車 啫， 四點到幾點啊？ 四點半到六點咯，即係嗰個半鐘咯，就係閂門之前佢都做俾你。 有啲早放工啲人可以食到喎， 同埋早瞓覺咯。我又諗啊，我哋呢啲早瞓覺可能十點零鐘，咁你六點食到好飽都 OK 啊。你之後都唔會再想食嘢啊。 講得冇錯啊，所以真係支援下飲食業啊！我真心噶，你唔好以為我講呢個優惠出嚟，淨係輕輕帶過，我都想大力講下，因為坊間好多日本餐廳其實面對咧都好大嘅壓力噶。即系过往，同埋咧，有你知头先都讲啦，我妈卡车你唔系食一个钟头，唔系快速嗰啲quick lunch 嚟噶嘛，咁所以佢要逼令咧，啲员工咧要请几个钟头假去食呢个饭咧，所以佢唯有个价格其实揿到都几平下咯，有一间咧佢去到咧两三百蚊咯，一个我妈卡车嘅 lunch 咁样，咁讲紧有十道菜定十一道菜，咁其实。真係好抵啊！但你要放棄係咩呢？時間成本啦，即係你就要同公司啊 ，sorry 啊，老闆，我要請兩個鐘頭。 或者係 lunch 前、lunch 後就話有個會上面出去見客嘅咁樣。 我唔贊成咁樣去請客。 約個客去食我媽家西，你咪冇講大話咯。 唔係啊，你咪 即係叫埋老闆去。 係 啦， 等個老闆俾錢。 係啊，仲好啊呢招。 係啊，但係通常 話平咗幫老闆慳錢啊。邊間啊 ？send 中哥先。 但係大抵啲員工都唔會咁講嘅，通常都會話。老闆要請兩個鐘頭私人事假，跟住去銀行整啲嘢，跟住就順便食埋啦。嗱，咁啊最好啊，因為你請私人事假嘛，即係請翻自己恆常嗰啲假期啊，法定嗰啲咁樣就會好啲咯。即係疫情新常態，呢個就 早走兩個鐘頭得唔得咯？ 係啊，喂，但係三嚿零水真係。 其实三个零水都是帮到啲嘅啫，你谂下夜晚晚市嗰啲我妈卡西，平时都千零蚊起跳，晏昼嗰啲咧就五百零蚊，即系其实已经少咗啲噶啦，少咗一半啦。 等等先，呢啲资讯自己上网揾翻，唔好 D M I G 我，千祈。通常讲完之后，个个都 问 边 间 边 间， 唔好问我，我唔知道。 我哋唔宣传嘅， 我唔食嘅，我都唔食嘅，一嚿都唔食。 佢一食就肚痛啦。 你唔使食噶，你带我去食得噶啦。 系带你去食冇问题，你问嘅冇问题。 门口跟住拜拜， 中国就系呢间啦。我食翻薯条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七日系一年嘅第七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三百五十八日。1975年一月七号，时任警队英籍总警司葛柏被指利用个人职权贪污超过400多万港元。揭发后潜逃返英国，最终被引渡返港受审。案件经过六日半审讯，葛柏串谋贪污和受贿两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四年。出狱后到西班牙，从此销声匿迹。事件亦促成廉政公署在1974年二月正式成立。一月七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寻常的个性，经常会对不平常的事情产生浓厚兴趣，具有反讽能力，能够洞察人性，可以用不同的观点观察事物，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角度。对于他们来讲，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出。咁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亚皆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亚皆老街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在大埔因为有强制检测的行动，旧墟直街和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大埔的旧墟直街和翠乐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北角亦都有强制检测的行动，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和大强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要封闭，电器道介乎电厂街和大强街之间部分行车线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反方向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好肚饿啊！快啲去买嘢食啦！ 咪住先，我睇紧呢两款面包同呢两支豆浆嘅营养标签，可以比较边款系低盐或者低糖啲，咁先可以拣只较健康噶嘛！ 好嘢、啊！你有先阅读营养标签后选择的好习惯， 梗系要啦！要食得健康，就应该食少啲盐分同糖分。世卫建议，一般成年人每日嘅钠摄取量应该少于两克，即系略略少过一瓶茶匙嘅食盐；而糖嘅摄取量就应该少过五十克，即系大约十粒方糖。 既然你咁注重包装食品嘅钠份同糖含量，咁你就应该揀啲有低盐或低糖标签嘅产品。 我会啊，仲有我平时出街食饭都会要求将啲酱汁分开另上，可以避免摄取过多嘅盐分。又会同屋企人一齐以循序渐进嘅方式去实行健康嘅飲食习惯。例如建立每星期一餐减盐减糖饮食的习惯。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健康饮食的 tips， 还可以参加地区康健中心健康工作坊。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9啊，同大家睇睇今日 Happy Friday 嘅天气如何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系大致天晴嘅，早上仍然清凉，星期一咧云量会比较多。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 天晴可以抹下车啦，即系清。清洁下自己个车厢都系 好 事。 唔好啊！ 点解？ 通常你抹车嗰日咧就落雨噶啦。 咁到底几时先会抹车？ 落雨嗰日咯。 落雨嗰日咪要担住车借抹车。不过我都有真系几有见过。 有边日你抹完车之后系好天噶？ 都系嘅。咁啊，抹下车嘅内笼啦，即系清洁下内笼都系紧要。因为其实疫情之后咧都多咗好多嗰啲咩光触媒嗰啲喷剂啊，又话点样消灭细菌达到99.9999%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坊間有啲 product 啦，咁我自己咧，架車都係亂嘅，但都經常都係咁噴嘅，係啦。Kitty 就有陣時我哋工作需要，有陣時都車嚟車去，跟住你會 如果慢咗少少咧，冇位坐啊， 因為有雜物， 佢變咗兩座位啊， 雜物放喺 有一人變咗一個座位，係 嘛？ 係啊，一個座位。 自私車佢架車變咗， 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都係好事， 因為可以保障我， 唔係可以變埋咩啊嘛？ 唔使做司機啊嘛，係 啊，變埋貨車，咁咪唔使載客。 得啊！我冇貨車牌啊，但我發現身邊好多朋友都有貨車牌，好搞笑啊！係啊， 貨 van 牌啫，係 貨 van 牌啊， 我都有啦。係 啊， 我最初考貨 van 噶嘛。 咁咪佢考係咯，即係貨 van 啊嘛，輕型貨 van。 我以為你話大牌都有。 我唔係揸貨車， 我以為好係中國，果然係師傅級啊嚇！ 唔係，其實 大牌都有一個啊。 兩邊走啊！ 嗰個牌我都有興趣想學嘅，即係個5.5吨嗰啲咧，我都有。 5吨真係興趣， 都有興趣。 中國車司機咁樣。 2022年新目標。 横掂都系咯， 试下 佢， 试下得唔得？ 当我哋见到朋友 say hi 嘅时候，就会举起双手挥一挥。但系原来同一个动作都系 say hi， 表达嘅意思喺非洲不一样嘅。想唔想知咧？白远浩转头话你知。不需他都欢唱，就算你都可。手拍掌，我说不必假装洒脱，好汉都可爱断肠。与我唱这怨曲解脱，也让眼泪跌进空音窗。没有谁人没爱过一。欢呼与受伤，想哭让泪流。负你那些要负的账。周通人嘅打招呼方式都系举起右手，手掌咧就向住对方。不过咧，佢哋 say hi 嘅同时，原来呢一种嘅方法亦都系表明就系话俾对方知道，我只手系冇武器，我只手冇石头噶。呢、这个习俗自古以嚟喺世界各地普遍咧都系采用噶，只不过咧佢哋嘅方式稍微有少少不一样，都系象征住友好嘅。除了挥手之外，就是握手了。我们都有学过握手的时候，力度不可以太大力，又不可以完全无力的。 原来喺非洲握手嘅时候，如果握到冇晒力嘅话咧，就会俾人话你非常之冇礼貌。握手有气冇力，表示毫无诚意，对方啊会嬲嬲猪噶。尤其是喺阿尔及利亚，握手嘅时间越尊重对方嘅话，你就越大力。佢哋认为用力嘅程度同对方友好嘅程度系成正比噶，所以咧握到对方只手，喂有啲麻麻地、痹痹地嘅感觉，喂咁就啱噶啦。真系所以话各处乡村各处礼。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晨光第一线好高兴可以同香港警务处一起合作制作这个全新环节晨光警声。今日第一集，我哋邀请咗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嘅负责人郭家全总警司上嚟担任节目嘅嘉宾主持嘅。郭 Sir 早晨， 系荣中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系。 郭 Sir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介绍一下晨光警声系一个乜嘢嘅节目嚟嘅咧？ 咁首先就我哋好开心啦，可以同香港电台有呢一个嘅新嘅合作，亦都好荣幸咧可以担任呢一个晨光警声环节第一集嘅嘉宾。 系， 咁佢介绍或者我哋可以试下用一。至五啊，用五个数目字去介绍佢，易啲去记。咁首先第一就系话喺新嘅一年啦。咁除咗同大家讲新年快乐之外咧，我哋都推出呢一个晨光警声啦。希望喺每个星期咧都可以将不同范畴嘅警察资讯咧系带俾听众嘅。咁而第二咧就系都希望透过我哋两位啦，即系来自港台同埋警务处嘅代表啦，用比较轻松啲清谈嘅方式咧去主持呢一个节目，介绍下警察嘅资讯。 好啊。 而第三就系我哋每一次咧都会用三个字，即系15分钟嘅时间啦。而第四就系内容咧环绕住系四个同市民系息息相关嘅警务主题去做一啲嘅介绍。同埋五咧就系每一个礼拜都系逢星期五。上昼嘅8:45，即系而家咧同大家见面嘅，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嗱，呢个记住啊，逢星期五啊，但系郭 Sir 啊，正话你讲到第四点咧，就话有四个同市民息息相关嘅警务主题啊，究竟系边四个呢？ 四个主题都系设立翻而家市民关注噶啦，譬如其中一个我哋近期都好关心嘅就系关于啲诈骗嘅案件，因为咧其实过去一年咧，我哋都发现每日即系平均我哋都收到咧。至少30甚至40宗咧，系市民遇骗嘅一啲嘅案件嘅。咁因此咧，我哋其中第一个主题咧，都系讲一啲防骗嘅资讯，希望咧等啲听众咧系即系讲解一下骗徒嘅手法啦。等佢哋即系都知道呢啲骗徒系点样呃人。咁我哋都会安排咧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一啲专家咧，去俾市民一啲防骗嘅 tips 啊。譬如我哋有一个1822嘅热线。咁市民可以知多啲啦。咁另外除咗呢个防骗之外咧，我哋都会第二方面就都会安排交通总部嘅同事咧，去讲解一下交通安全嘅资讯嘅。咁当中系涉及一啲行人啊、司机啊，或者而家大家都好中意踩单车嘅人士咧，需要有啲咩留意道路安全嘅信息咧。咁而第三咧就系、是、一般嘅防罪资讯啦。咁就由我哋嗰啲负责刑事调查，即系俗称我哋 CID 啦嘅同事可以讲下咧，市民关心嘅罪案，譬如近排大家担心一啲虐待儿童嘅，又或者青少年被啲毒贩利用去贩毒嘅呢啲嘅个案，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咁避免即系其他嘅市民会成为受害者啊嘛。咁同埋第四就是我哋公共关系科都会负责咧，系讲解一下一啲警民关系嘅工作。去介绍下不同类型嘅活动啊，譬如我哋可能你都好清楚啦，少年警讯啊，或者系动物守护计划等等呢啲，咁系四个唔同嘅主题，咁就去做一啲介绍嘅。 哇，郭 Sir， 咁呢四个咧，譬如防骗啦、交通啊、防罪嘅资讯啊，同埋警民关系，真系既贴身又贴心、 啊。系啊，都希望能够可以俾我哋一个好嘅机会，可以同啲市民讲多啲呢啲吓，咁可能市民都系息息相关嘅一啲嘅主题啦。 系啊，咁另外咧，即系成日都系嗰句啊，年近岁晚啊，好多骗徒都会出嚟咧，即系要做啲嘢啊，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心我哋晨光警声啊， 冇错冇错。 咁再讲啦，郭 Sir， 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构思，希望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呢啲相关嘅资讯呢？ 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即警务处都希望加强同市民嘅沟通啦，因此都希望透过即香港电台嘅大气电波 將一啲係同市民生活係息息相關嘅警察資訊咧，都帶俾聽眾，等大家一齊咧都可以防罪防騙，亦都可以顧及到呢一個道路嘅安全。咁過程當中咧，都希望透過我哋嘅講解咧，可以增加我哋啲工作嘅透明度啦，等市民了解多啲不同警察部門嘅工作咯。 嗯，另外仲有一樣嘢，我成日都有留意嘅，特別係咧警隊近年咧有好多新嘅宣傳項目同埋活動咧，同埋有一樣嘢用多咗好多社交媒體添嘅。咁郭 Sir 可唔可以趁呢個機會同我哋講解一下警察公共關係科嘅工作係乜嘢呢？ 好啊，首先好多謝你留意我哋嘅不同嘅宣傳項目啦。 有啊， 咁其實因為我哋警察公共關係科咧，專責係要向市民咧去講解翻警察嘅不同嘅工作，同埋希望都能夠可以透過不同項目咧，係能夠提升到警察嗰個透明度啦，凸顯翻我哋同事嗰個專業表現。咁目的咧，其實都係希望爭取翻市民對警察嗰個信任同埋支持嘅。咁以往咧，我哋比較專注多啲咧，就係做一啲傳媒聯絡啊，譬如透過一啲媒體嘅訪問、記者會，甚至去一啲社區度咧做一啲嘅活動嘅。不過近年咧，因為隨住大家可能吸收資訊嘅方式都有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開設咗有五個不同嘅社交媒體嘅平台，都有啲帳户啦嚟到去發布我哋一啲嘅不同類型嘅資訊嘅。咁而我哋呢五個社交媒體平台咧，其實都能夠係吸引到有加埋啦，超過係160万嘅訂閱同埋追蹤嘅人數嘅，覆蓋面都幾闊嘅。咁同時間我哋都透過呢啲平台咧，譬如上一年啦，我哋全年都做咗大概有6000个嘅貼文啊。咁即係平均每日都有17-18个左右。咁希望都將一啲不同嘅資訊咧，係帶俾香港市民啦，甚至乎係其他喺海外嘅觀眾嘅。咁而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做一啲社交媒體嘅直播嘅。因為我哋其實可能你都有留意啦，我哋逢星期四晚咧都會有一個警星直播嘅環節啦，都係希望帶啲資訊俾我哋廣大嘅市民啦。 咁所以咧，即係我作為呢一個行頭嘅人咧，我一樣嘢就想問啦，郭Sir嗱，我睇過警隊嘅面書專業啦，製作好專業，咁我想問啦，其實譬如佢哋嘅拍攝團隊啊，又或者佢哋嘅編輯部門啊，其實係咪都係警務人員嚟嘅咧？ 哦，真係好多謝你嘅讚賞，我都要話翻俾啲同事知。因為其實咧，警察公共關係科嘅成員咧，絕大部分都係警察嚟嘅。咁包括就係頭先你講嘅小編啦，同埋拍攝嘅團隊。當中咧，我哋即係部門比較大咧，係有一小部分都係有傳媒背景嘅。咁佢哋可能係喺讀書嘅年代啦，可能喺大學係修讀一啲傳理啊，或者新聞系啦，亦都有啲咧係入職前係做過傳媒機構嘅。咁所以佢哋會有啲經驗啦。不過大部分好似我咁樣咧，其實都係入咗警察公共關係科之後咧，先至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啫。 哇！咁啊，即係大家都可能有好多我哋共同語言可以再傾下。 冇錯，冇錯。 嗱，咁仲有一樣喎，郭Sir啦。咁啊，正話你都提到咧，好多嘅創作都係由警務人員去負責製作啊。咁啊，之前咧，你哋咪推出咗一個警察嘅宣傳片《守城》嘅。 係啊，係啊。 哇！嗰個拍得真係好有電影感喎。咁呢一個製作係咪都係由警隊負責嘅咧？ 雖然咧，我哋有好多嘅即係短片製作都係我哋自己做啦，譬如防罪防騙嗰啲。不過今次講呢一個守城咧，因為你有睇過都知道係好有電影感，同埋都好即係個製作都係好一流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揾咗一個專業導演林超賢導演啦，同埋一個拍攝公司係幫手嘅。咁不過咧，當中飾演警察嗰啲角色咧，就由我哋600几位不同部門嘅同事去做呢一個參與拍攝。製作認真之外咧，出嚟嗰個 真實感啊， 真實感咧都係好強嘅。咁同埋其實除咗即係守城之外咧，其實我哋嘅同你哋即係香港電台都會而家都有好多合作嘅，因為我哋都覺得除咗靠我哋自己去做一啲製作之外咧，其實都要揾翻一啲專業嘅團隊嘅。因此嚟緊咧，除咗今次有機會喺大氣電波做呢個晨光警星之外咧，都嚟緊喺港台都會有一啲拍攝一啲城市嘅片案實錄啦，同埋都會做一啲好市民好故事嘅一啲嘅嘅短片嘅，咁期間咧就係靠你哋啦，你哋嘅專業團隊幫我哋手。 多謝，呢啲係我哋好想即係可以合作到，因為即係正話又講咧，每逢年晚又好或者係年頭都好啦，永遠有好多唔同嘅罪案發生，我哋都好希望將一啲正確嘅資訊帶到俾任何一個市民。 冇錯，冇錯啊。 嗱咁樣，郭Sir，除咗社交媒體或者拍攝短片之外咧，正話有提過啦。在社區關係那裡又做了什麼工作呢？你們 是的，社區關係都是我們警察公共關係科要負責去 做嘅责任啦。咁其实过去咁多年咧，我哋都好主动咧，系去联系不同嘅团体啊、组织啊，同埋界别。其实目的都系希望同心协力去防罪灭罪嘅。咁、而或者可以简单可以讲讲我哋其实我哋嗰个联系嘅层面咧，都系涉及即系好广泛嘅、包括有年青人啦、老友记啦，甚至一啲嘅好市民。咁年青人咧就刚才都有提过啦，少年警讯咁啊都系。即係我諗大家都係會了解係一個警隊係下屬下嘅一個青少年嘅組織啦。其實喺1974年已經成立嘅啦。咁變咗呢個咧係我哋都透過喺各個警區咧做好多嘅活動咧，目的都係希望培訓我哋由6岁至到25岁嘅青少年咧做一啲青年領袖滅罪夥伴嘅。咁因此我哋都會透過不同類型嘅活動。即係譬如早前我哋有搞過一啲係都啲家長好歡迎嘅 STEM 嘅一啲創新科技嘅活動啦，亦都有搞一啲係即係歷奇啊或者外展領袖嘅課程，咁都係一啲即係免費嘅活動俾嗰啲小朋友去參加啦。咁第二方面就係老友記，亦都係我哋一個即係重點聯繫嘅對象嚟嘅。咁我哋有個奇樂警訊計劃，都係今年大學第8年嘅啦。咁係俾一啲年滿係55岁或者以上嘅老友記咧係參加。咁呢個活動嘅目的咧，都係希望透過助人自助啦，等啲老友記知多啲一啲防罪防騙啊，同埋道路安全嘅信息。咁亦都會搞一啲嘅活動俾佢哋啦，學下一啲新嘅技能啦，咁啊參加義工啊等等。咁啊最尾另外一個我哋都可以介紹一下，就我哋好市民獎都係自1973年以嚟第48年嘅啦。 好啊，嗱咁正話都阿郭 Sir 提過有少年警訊啦，又或者有奇樂警訊啦。咁呢個我聽落好開心啊，因為我以前都係少年警訊嚟嘅。 哦，係咩？ 係啊， 你係都少年嚟嘅。 係啊，咁我而家就嚟可以參加奇樂警訊啦，即係可以。 你其實你最緊要支持我哋嘅啫，你咩活動都我哋一定會歡迎你參加嘅。 好啊，好啊，多謝你先啊，郭 Sir。不過即係今日我一個問題老年啊，我仲有一啲嘢想問一問啊，郭 Sir。 歡迎歡迎。 之前咧，我記得我睇過一本叫做《警星》嘅警察嘅刊物。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仲有冇大家可以睇到嘅先？ 哦，有嘅呢、這個其實《警星》咧都係我哋負責出版啦，都係一個比較歷史悠久噶啦，因為又係數一數咧，又係70年代初嘅時候開始，咁就我哋自己係警務處去出版嘅，就每2个星期出版一次。咁啊，內容都係環繞翻咧我哋即係警察嘅一啲嘅活動啊、工作啊。咁啊，最初咧其實係最主要係俾內部嘅同事去睇嘅，即係了解翻各個部門做緊啲乜嘢咧。咁但係後尾咧，傳媒啊，甚至乎市民咧都有興趣想知道我哋嗰啲嘅內容，因此及後我哋喺2020年咧，正將呢一啲嘅警星嘅刊物嘅內容咧，做咗啲優化，做咗啲電子書咧，係放咗上我哋警察嘅網頁。咁如果大家市民如果對呢個警星係有興趣嘅話，都可以上去瀏覽啦。 哇！聽落咧，阿郭 Sir， 警察公共關係科好忙下嘅，因為咁樣計，其實你嘅工作係咪真係 on call 24小時㗎？ 咁其實我哋都係責無旁貸，我哋負責係要推廣警察嘅工作嘛。而事實上，警察嘅工作涉及好多層面，同埋都好忙碌嘅。咁而事實上啦，警務人員個個都係隨時候命去維持社會治安。咁我哋警察公共關係科都一樣嘅啫。咁不過我哋做嘅形式咧，係最主要就係希望透過去爭取咧每一個同市民溝通嘅機會，好似今日喺呢個電台做節目啦，希望咧令到市民咧更加之係了解多啲我哋警隊嘅工作。咁從而咧對於我哋去保護香港個專業啊，同埋嗰個能力咧有信心。咁一點一滴咁累積嘅信任之下咧，我哋希望市民能夠更加支持我哋，大家就可以齊心協力咧，一齊去即係維持香港嗰個治安咯。 好啊，今日再一次多謝曬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嘅負責人郭家全總警司嘅，麻煩曬你。 係啊，多謝曬，多謝曬你。 記得要提一提大家，因為咧以後咧會每個星期五啊，我哋會更詳盡咁樣將每一個環節咧同聽眾分享嘅。記住，逢星期五8:09至到9:00晨光警星呢個環節啦。唔該曬， 拜拜。

身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三大指数都要跌，道指跌170点，标普500指数跌4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9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令部分高估值的科技股全股压， Tesla 和 Netflix 跌超过 2%， 苹果公司亚马逊分别都要跌，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就有得升，升 2.5%， 看港股方面，港股反而做翻好少少啊，咁又系靠住佢啦。汇控啊，又升穿50蚊嘅大关，讲紧咧就系美国裕托证券，即系 ADR 嗰方面啦，即系收市嘅价位嚟嘅。转个头开始，可唔可以带住恒指再升高啲咧？咁啊，转个头就拭目以待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咪啊，近来咧真系社会运动嘅案件咧，似乎都几多见暴率噶。 系啊，此起彼落，咁啊好多咧都系喺叫做初级法院一审噶啦，即系话有啲系定罪，咁有啲又无罪咁嘅样。 咁 不过咧就近日咧吓，新鲜滚热辣啦，都系呢句啦。咁咧就系有一个叫做手中啊，即系管有嗰啲叫索带啊，唔知道屋企有冇用嘅咧。有时候咪见到嗰啲地盘啊，嗰啲竹棚咧，以前系搵嗰啲咸水草噶嘛。而家见啲师傅嚟装修咧，用嗰啲叫做胶索带，一掹咧就 系 好似系一次性嘅啫吓。咁啊用完之后剪断，咁啊以后唔用得翻咁嗰啲吓。咁一捆捆啊嘛，养一包包咧就有得卖嘅。不过呢就有个叫做睇报纸咁写啦，地产经纪呢咁就喺裁判法院嘅算呢就被定罪喎，就话佢呢係管有啲索带呢就被指控为呢管有工具呢适合作非法用途啊。咁啊罪成，咁啊判咗5个多月监咁样。咁英文就 unlawful purpose 啦，工具呢就叫 instrument 啊。咁样。好啦，咁佢係不服个定罪呢就去上诉啦咁样。好啦，一般嚟讲呢我哋见到啲所谓藏有工具呢，有啲工具本身呢个设计就已经系被视为呢系非法工具㗎啦。嗰啲咩手镣啊，讲到明嗰啲呢 係 唔准㗎嘛，手扣啊，抹叶嗰啲呢。咁但係有啲呢就好视乎啦，即係佢可能应用起身嚟呢就本来个本质呢就唔系嘅。不过呢当时佢使用方法啊，套用佢呢成为非法呢都得嘅。咁视乎呢系法院点睇啦。咁呢个就报称地产经纪啊。咁我諗如果系成班逐啲讲嘅搭棚师傅带住一抽二抽嘅索带呢，就未必惹起，一定惹起呢啲指控呢。姑无论点撇开案情啊，咁佢上诉嘅时候呢係拗一个呢个法律上嘅定义嘅。好啦，咁佢就本来应该裁判处嘅定罪呢上诉呢跟返一般程序呢就是、上去高等法院原讼庭呢就单一个法官呢即高等法院大法官听嘅。咁有些情况呢就是、如果嗰位高等法院大法官觉得呢咦都应该係要俾佢上诉庭嗰处处理呢、有时候就会转咗上上诉庭嘅。咁上诉庭呢就有三位大法官听㗎啦。嗱呢宗案件呢就上诉庭呢就驳回咗佢嗰个不服定罪嘅上诉啦。咁驳回咗下级法院嘅定罪嘅上诉之外呢，咁跟住辩方呢即係被告啦就提出要去终审法院话咁。咁睇到最新嘅报道呢就係、而家呢係上诉庭呢就批准即係俾个许可佢呢上去呢个终审法院嘅。换言之呢本来大家知道件案呢就喺裁判法院嘅。咁跟住上诉啦，咁上诉庭就驳回啦。咁佢就话呢要上去终审法院。 可能听众呢应该要知道呢就是点呢，就话如果有人在上诉庭那里不服上诉庭的裁定呢、 嗯、 就打算要上诉的话呢就不是话去就去的。佢途径一呢就係、是、同上诉庭呢就攞个许可、 嗯、 即係攞个 permission 啦，佢哋叫 leave， 唔係一塊页，唔係放假，係、 嗯、 一个许可嚟嘅，咁就准佢认为有得拗啦，咁先至呢俾佢上去终审庭嘅。咁、 嗯、 好多时我哋见到呢上诉庭都未必同意话佢有得拗嘅，咁呢就会去驳回佢呢、這个即係上诉许可申请。咁嗰啲人咧就要变得直接去终审庭嗰度咧，即系揾第二次机会啦。 嗯。 咁但系今次咧，上诉庭咧都认为呢宗案件咧，啊，嗰两个条件咧，即系可以俾佢去终审庭嘅条件咧，都符合到嘅。一咧，有个重大嘅法律观点啦。第二咧，亦都有广泛嘅所谓公众利益嘅。 嗯。 其实你讲乜咧，就系佢话咧呢个简易程序治罪嘅条例里边咧，一个佢叫第十七条啊嘛。 嗯 就任何人管有一啲叫碗捞啊，即系手扣啦、孖叶啦，或者其他所谓束缚人身而制造嘅工具物件啊，或者管有任何手镣啊、纸镣啊、攻击性武器啊、撬棍啊、撬锁工具啊、百合匙或其他适合啊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咧，意图将吓佢作为咧任何非法用途使用咧，就有罪口长系咪？ 嗯， 嗱，当中我哋寻寻睇落去咧，就会见到系有好多系讲到明系乜噶嘛？ 系啊。 啊！手镣啊、纸镣啊、乜嘢撬棍啊、嗰啲啊、胶巴啊，啲即系平时嗰啲铁笔咧咁啊样啊。咁啊，如果系有人管有嗰啲嘢，而系攞嚟做非法用途咧，咁啊有罪啦。咁、 嗯， 但问题咧，佢系加多一啲尾巴嘅，或其他适合、 嗯、 作为非法用途的工具啊，即系冇写明嘅。 嗯。 不过靠前面嗰啲句子咧，就等啊法院啊，即系法律上推敲啦。都是的咁嘅样，咁索带系唔系咧？就系呢宗案件嘅议题。 嗯， 啊、即系譬如话，任何人咧就唔准咧系将毛巾啊、番碱啊吓嗰啲咧拎离开个浴室咁样。咁、嗯、如是者有啲梳啊吓嗰啲啊咩发夹都应该系包含在内噶。 吓、啊，属于其他嘅就系、 是。咁、啊、如果你话攞个茶杯咁，好似就未必系嗰类啊。 但系牙刷都可能唔得、啊。 咁样咧就要即系搵啲小朋友咧，有时候咪搵啲图画咧，边咩、 啊、 四个图画边个相同啊，边个拣出嚟咁咧吓。咁佢一个咧就话我由细到大都唔识读嘅拉丁文咧、 嗯 啊，就有呢个意思嘅，即系话咧同一类别嘅嘢咧，就归类吓、啊，即系归边啊咁样啊。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究竟索带呢个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咁用，同埋应该点用呢、 嗯、 当然我哋睇到呢就係、是、彭伟昌大法官嗰个判词呢其实就係、是、长好多深好多嘅。咁、 嗯 啊、就我諗就未必适合即係同各位听众慢慢去分析啦。咁、啊、到其实睇终审庭点睇呢， 嗰 啲简单嘅对比呢，平时我哋去食个早餐呢、啊个早餐餐牌咪写住咩西煎双蛋啊咁啊，最尾咪写住咖啡或茶嘅。 系啊， 系咯，咁啊可以叫咖啡或者叫奶茶吧，即得啩，系咪？ 嗯哼。 好啦，咁问题就系叫柠檬茶咁点咧？冇写出嚟嘅。 嗯。 咁得唔得咧？ 其他咯，就系咪？ 系啦，就嗰个其他咧，即系佢冇写住或其他咁，但系一般咧就叫嗰啲。柠檬茶啊，柠檬水啊，即系柠水啊嘛，热柠水啊，咁冻柠水加一蚊啦、啊，可能吓。咁但系如果系叫鲜奶炖蛋得唔得你啊？ 嗯，又好似扯得远咗少少、啊。 系咯，咁你问伙计边度写住话唔得噶咁嘅样吓？系咯，或者调翻转你叫柠茶，咁个伙计话喂我呢度冇写住有柠茶话声咁啊，咁可能要揾个经理定系侍头出嚟讲喂。怎会不领茶不得啊咁样啊。咁、 嗯、 就变成咗即係类似嘅道理啦。即究竟个句子写出嚟嘅嘢咁有啲冇写到出嚟嘅及其他嗰、那個、其他呢係點樣去解话啦。咁、 嗯、 就呢宗案件嘅到终审庭会拗嘅议题囉。 嗯嗯嗯。我諗呢个呢就真係交返俾法庭去处理啦要。 啊、当然啦，不过就係、是。攞嘢出街有时候自己小心啲啦。 嗯，不过我谂系咪应该如果正常拎住一啲相关物资嘅话，都唔会构成呢啲罪行噶。 所以咪就系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讲开咯。你话假如果系 厨房师傅就攞住啲厨房用具吓，都有得解话话。当然冇乜理由即系。厨师会攞住啲菜刀周街行噶。 嗯，咁我以后咧，阿妈叫我攞把刀落街磨下咧，我都唔够胆拎啦。 可能攞个电话 selfie 咗先。嗱，阿妈你而家叫我落街，嗱，我打定电话俾磨刀铺，嗱，咁全部有晒记录。一撞啱有阿 Sir 问嘅时候咧，就可以咧澄清啦，咁嘅样。 嗯。 咁但系当然啦，喺嗰啲非常时期咧，有啲非常嘅物品咧，吓咁啊要。由法庭咧去测度啦，去作出厘定，究竟吓嗰个人系真系无辜噶，定系有辜咧？咁样定系无辜辜咧？ 咁呢个就留待佢哋自己去进一步调查啦。 系啦，咁而家咧呢个咁嘅即系广泛嘅议题咧，我相信可能应用落去咧就唔停止索带嘅。咁仲有好多其他，有时候我哋见到咧呢啲咁嘅案件啊，都有好多其他日常工具嘅。 系 啊。咁究竟法庭係點樣拿捏呢？個標準應該係點呢？可能今次呢就律政司都認為值得係上去終審庭呢，就都覺得呢係需要一個尺寸呢，係俾到即係其他各法院呢喺將來審案嘅時候呢係有所依從。 變 咗呢就有個所謂 uniformity 呀，即係大家都一式一樣啦，唔好即係阿甲就咁谂，阿月就咁谂咧，变咗咧就有啲任意啦，咁就冇咁理想啦。 系啦，我谂我哋都要逐一去再睇下之后啲案件审咗出嚟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标准，又或者有啲准则俾我哋可以大概知道，哦，原来都系咁样嘅啫。咁 最紧要就系公道啫。不过类似呢啲细运案件，第一咧就系、是、虽然都仲系好多啊，即系去到2023年都仲有，咁但系似乎都系。是咁多啦，即系暂时都唔会有新嘅案件。当然啦，我哋见到呢啲咁嘅社运嘅案件咧，吓，虽然都仲系有好多咧系排紧队审紧，审到2023年。不过似乎较为可喜嘅咧，就系暂时睇落都唔会再有咧系好大嘅数字增幅噶啦。希望处理咗佢之后咧，起码个社会嗰个安定上咧。就冇出現問題。雖然疫情咧，而家我哋要特別留意啦。咁啊，暫時冇得去吃晚飯啦。 唔緊要啦， 短期嘅情況啦。 係啦，大家同心協力咧，相信好快就會一切都回復正軌，大家都健康，越嚟越好啦。 香港係福地嚟嘅， 係啊， 大家有信心就可以噶啦。 嗯，冇錯。好啦，今次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obb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是时候学一下一些投资术语了。什么叫斩仓呢？有个定义的，如果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时间向经纪行借入部分款项，需在经纪行开设保证金的户口，而就买入股票的总额所存入部分的款项就称之为保证金了。一旦股价跌得太快，借款人呢来不及存入额外的款项维持按金的要求的时候，证券行唯有强迫客户沽货，亦都俗称斩仓啦。年头啊，唔好讲啲咁唔吉利嘅嘢，希望大家啲仓位咧都坐得稳稳阵阵啊吓。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 Angel 喺度啊！早晨 ，Angel。 早晨啊，林慧。 Angel 系咪有好多朋友生日咧？ 有四个咯。 系，分别系边几位啊？ 1月2号就我个朋友卡文啦，Gigi 啦。我话4号啦，啱啱过咗生日 哦。哦，生日快乐。 啱啱26号就我儿孙仔咯。 系。咁所以今朝早就特登打电话嚟，想送啲祝福俾佢哋咧。 系啊。 嗯，有冇特别嘅说话想送俾佢哋啊？ 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咯。 嗯，你都系，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就最好啦。 你哋都系啦。 好啦， 系啦，希望你女女快高长大啦。 好啊，多谢啦， 听教听话啦。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希望个个都开心啦。 你都系啦。 好啦，拜拜。 越嚟越靓女、啊，你。 多谢多谢，拜拜。拜拜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1872388，听听听，大家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将下个星期咧入边啦，有啲朋友生日啊，或者祝福嘅说话，或者你想喺2022年嘅一啲嘅愿望啊，同我哋分享下嘅话，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可以打上嚟啦。 晨光追踪31。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啊，小白一齐请佢出嚟先。阿畅早晨， 阿畅早晨， 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哈佬好邻居、啊， 冇错啊，即刻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6:30啊，有一个共用时段啊，有一个全新节目《哈佬好邻居》。咁系乜嘢系好邻居呢？就系、是、咧，原来香港咧里边有好多少数族裔嘅朋友生活嘅，咁佢哋咧就好似我哋嘅邻居一样，但系我哋又未必好认识佢哋嘅。咁啊，呢个新节目咧就系、是、想同大家咧。深入去了解一下呢啲喺香港居住嘅少数族裔朋友，咁啊第一集咧就主持人啊就会去认识一位咧嚟自印尼中爪哇嘅女士啊，咁佢喺香港生活超过10年噶啦，咁啊同佢咧去学下咧跳佢哋嗰啲印尼庆祝丰收嗰啲传统舞蹈， 哇得意喎呢啲都嗬， 系咧，即系我有次喺公园见到佢哋有跳啦，咁但系、即系佢哋化晒妆着晒嗰啲民族服装，好特别好靓嘅，咁啊呢位。受访的朋友咧，佢甚至乎识得自己整嗰啲民族服 装， 咁啊，系啦，咁啊，一齐去睇下佢啦，亦都系去跟佢学几句咧，好简单打招呼嘅印尼话咁话。 嗯， 咁大家學下啦，我就係識啦馬巴基嘅啫，早晨啊， 都已經好叻㗎啦，我一句都唔識啊，真係可以睇睇呢個節目，知道更加多。七點半鐘出奇好玩， 冇錯啦，咁去到今晚七點半啦，咁出奇好玩咧，主持人譚琪琪同泰神啦，繼續再設計咗一啲有出奇、有刺激、有好玩嘅遊戲咧，俾啲老友記玩嘅。今晚啊，考下佢哋眼界啦、膽識啦，同埋腦筋咁話。咁我有時咧喺錄影廠門口咧撞到呢班老友記啊，佢全部都好歡樂嘅喎，即係真係好歡樂喎，即係我都想睇一睇今晚佢哋會玩到有幾刺激㗎、啊。 你個廠撞到佢哋都感覺得到、感受得到佢哋嗰種快樂咯喎，似乎 係啊，即係佢哋有 你都開心埋， 我都開心埋，佢哋未開始玩嘅喎啲遊戲， 一齊玩咯， 係啊， 係咯、 啊， 一齊玩， 我未夠年紀， 係啊，化白啲個頭咪得咯，戲劇效果攞嗰啲粉刷嗰啲咧，我哋成長年代。做嗰啲舞台劇啊，或者拍電影整白自己個頭， 唔係咯，你唔好呃我哋阿昌個廠隔離就係化妝間嚇、去兜個圈都得啦，你 係啊，你客串下係咪啊？ 大家一齊今晚先睇一睇，即係感受下嗰個歡樂氣氛先。 喂，跟住重中之重，9:20呢個2022節目巡禮係咪啊？ 冇錯啦，咁大家呢排聽個收音機都成日聽到宣傳聲大㗎嘛，港台電視31獅子山下新經典嘛，咁獅子山下創嗰啲咩新經典呢，今晚9:20就同大家一一數算一下呢 ,2022 年港台電視31有啲乜嘢新嘅精彩節目，有啲已經即係上咗畫幾日㗎啦，咁嚟緊仲會不斷有啲新節目啦，今晚記得留意啊。 嗯，咁介紹埋10:00嘅節目啦。 好啦，10:00有個紀錄片啊，《人間世》第二季，今晚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去呢個精神病院嗰度啊。咁攝制隊咧就會去咗呢個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嗰度，就拍咗208日，好真實咁樣近距離認識下嗰啲精神病人，去睇下佢哋究竟係點樣生活嘅。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嚇，咁關心唔同界別嘅人士。今日朝早唔該曬阿昌。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实际上传播风险有几高，需要视乎有关初步确诊患者的病毒量有几高，当时在场的活动和除低口罩有几长时间等。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现在社区已经火头处处，市民要有危机感，需要合力救火。对于今晚起禁晚市堂食，他说病毒不会在晚上6:00之后才出现，市民戴了口罩亦都不代表刀枪不入。梁子超说，现在本港只有1-2星期的机会控制疫情，如果病毒进入社区传播开始模糊，疫情就会失控，因此成败在这2星期，市民需要合作，多留在家。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说，事件是不恰当，反映相关人士的警惕性不够，有关官员亦都不是必要出席，作为官员应该以身作则。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事件带来很大震撼，连立法会会议会不会受影响亦都未知。他形容今次是官员的集体行为，既然特首已经公开事件，官员是应该开诚布公交代，不应该遮遮掩掩。又说官员应该有示范作用，做得不对就应该有惩处。对于有意见说徐英伟应不应该被问责，狄志远认为不能够只是粗疏表示是不是应该下台，应该交由特首处理。政府先后完成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施作，大埔旧墟直街美新大厦、北角电器道城市花园1期3座、跑马地凤辉台18-19号和马鞍山锦丰苑 F 座锦轩阁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所有接受检测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派员跟进没人应门的个案。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拍天男再拍屠肉电影，觉得今次拍摄嘅难度系？ 今次个策划咧系比上次深好多嘅，因为对我哋屠肉做得一次噶啦嘛，德斌嗰啲会睇实我哋噶啦嘛，屠肉个计划又劲咗啦，嗰啲 equipment 用咧又系升级嘅，所以每样嘢咧都比上一次更先进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知情色趣三十一， 一个俾初中学生参加嘅知识比赛， 参赛组别会有四个回合嘅大比拼。 第一回合知识 问环绕学科嘅问题， 第二回合通情达理 睇片答问题， 第三回合有胆有识 问教科书以外嘅知识， 第四回合妙趣横生 游戏式问答题。 一月九号起，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主持马俊伟， 知情色趣三十一，只要你上学，冇嘢系唔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忧愁咁多，为乜呢？有朋友同我讲，呢两日心理变化好大。我问佢乜嘢事呢？佢话仲使问？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我话咪住，呢句说话边个教你讲㗎？佢话係我讲得太多，大家都学咗。佢话早两日以为冇事啦，点知过两日就搞成咁。之前觉得好忧虑，而家直头好焦虑，唔知可以点。又是的，我想不单止我这个朋友，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我朋友说，其实由于疫情关系，工作已经有很多变动。我跟他说，不用担心那么多。最近听很多朋友都在说你一样，我第一句的回应就是，我又何尝不是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2020年2021年这两年好像消失了一样，因为工作很多都停了，原本要做的事全部取消，今年刚刚过了几日又变成这样，所以感觉很沮丧。我说我明白的，如果以前说我明白的这句说话，对方可能会说，你怎会明白，你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今次不单止你和我，我们身处的这个都市个个一样，甚至乎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你觉得2020年2021年是这样过，其实个个都是这样过。我朋友还说，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他举了一个例子，原本这两个礼拜要做的工作又未至于去到取消，只是延期。但是延期的过程里面又没有其他消息跟进，只是从其他人的口中不断在讲件事的进度，而且次次消息都不同，令他开始觉得对工作产生患得患失的感觉，从而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而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昨日咧咪讲到煲一个好简单嘅汤咁样嘅 日式汤， 系啦，今日咧又有一个好简单嘅，又系可以做嘅，咁仲咧唔需要用到一啲叫做你可能会觉得昨日咧用到一啲鸡汤啊，或者一啲现成啲嘅汤底咧，你可能会觉得冇咁天然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揾你一个咧。唔需要用嗰啲鸡汤啊，即係预先可以买到嗰啲嘢㗎啦。咁呢个呢真係用水开始嚟煲嘅。 Okay. 咁但係呢就非常之有益添，我可以话係。点解呢？因为佢嘅材料用到呢就係呢一个淮山。 嗯。 但係淮山呢就唔係平时你煲汤嗰啲干淮山一片片喎。 即係磨嗰啲淮山。 係啦，啱啦，将佢磨成蓉。咁呢其实你煲咗出嚟呢有啲似一个羹咁样嘅。你幻想到好似一个羹咁样啦，咁咧就用大概300克嘅淮山啦，咁啊将佢磨成蓉啦，咁你中意可以用日本淮山都得嘅，咁但系记得处理淮山嘅时候咧，就戴住个手套就稳阵啲啦，因为唔系嗰啲散咧就会令到你对手好痕嘅。咁另外咧就红萝卜啦，红萝卜粒啦，切到好细好蓉，因为你煲佢出嚟嘅样咧，其实有啲似嗰啲西湖牛肉羹咁样样嘅，个样啊，系啊。所以而家我就冇用到牛肉， 咁 specific 去到西湖牛肉羹， 或者一啲素菜羹，或者一啲素菜羹咁样样啦，系啦，咁啊少少红萝卜粒，又切到好细细粒咁样啦，跟住咧就可以用少少嘅香菇粒。系啦，咁有啲香菇嘅味道，咁水啦，鸡蛋啦，有青菜丝，你可以用 切一啲菜心粒都得， 系菜心粒又得，或者你中意系叶嗰啲咧，你可以用菠菜又得嘅，又系切到佢碎晒啦，咁落少少盐同埋胡椒粉去到调味，咁做法咧就好简单嘅啫，咁你喺个煲度啦，咁落少少油少少得噶啦，就炒香爆香咗嗰啲红萝卜粒啦，同埋香菇粒先，跟住咧。就可以加水，加水煲滚嘅时候咧，就可以落你嗰个淮山蓉落去，咁啊将佢搅埋啦。咁而家开始，因为有淮山佢有啲黏液咧，就会结身咗少少，同埋咧佢就会转咗色嘅，因为本身就清水透明啦。咁你落咗呢个淮山蓉落去之后咧，就会白白地色咁样样啦，系啦。咁啊加埋少少红色嘅红萝卜粒啦，橙红色嘅红萝卜粒啦，跟住有啲香菇粒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打一只鸡蛋落去，就再搅匀佢，系啦，就变咗啲蛋花喺度啦。咁啊加埋嗰啲。切碎咗嘅青菜，你中意系话你话菜心粒又得，或者你用菠菜又得，生菜丝又得，即系好似嗰啲鱼肉刺嗰啲生菜丝咧，又系切碎佢，跟住摆落去一齐煲，跟住咧就落盐同埋胡椒粉调味。你中意咧，其实可以落得少少麻油落去嘅，咁成个汤咧就会有香味啦。 今晚冇糖食啊，我唔搞咁多嘢， 系 部队锅算啦，都系即系将屋企啲。面啊、哦，午餐肉啊，嗰啲全部怼晒落去， 冇问题。我想睇下你下个礼拜点算啫，部唔部队到一个礼拜？ 成为部队啊！我直情爱上嗰个 暴肥啊！你再食 咩军啊？系嗰个特种兵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咗嘅享乐时代咧，嗱，好坦白讲吓，本身咧系谂住叫大家去睇下展览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改为不如喺一啲可以喺屋企做嘅享乐活动啦。嗱、 啊， 我自己咧以前咧就好中意咧，棒埋个房门咧就喺屋企练歌嘅、嗯。但系呢个习惯咧，即系随住我谂，我自从真系 你屋企间房系咪有黐个海绵噶？ 以前有。 而 家冇啦，而家冇啦，因为以前真系要自己做歌嘅时候录音啊嘛，咁你所有嘢都喺屋企入边整啦，咁所以以前系有嘅，但系而家就冇啦，真系、 嗯， 因为即系你整咩都冇用啊，屋企有小朋友咧、 哦，用棉胎咯， 系冇用嘅， 会变咗惩罚房嗰间，小朋友喺入边喊到好声嘶力竭，但系 都冇人理佢啦。 其实亦都考虑过呢个危险性嘅， 因为听唔到， 唔会嘅， 所以就唔整咁多嘢啦，就安全啲啦。嗱，但系我想话咧，我近来就经常。遇到一个状况、嗯，就系、是、我经常在屋企揿钟嘅时候我老公都不开门，咁、嗯、我就喺度谂， 唔 衰， 唔 系、 啊， 跟住我就谂啦，点解咧？ 佢真系 点解冇人开门咧？唔通揿即系唔通个钟冇电定点咁？ 系咪做做紧啲嘢啊？ 入边有啲忙紧啦、 啊，做紧啲嘢。 你知情识趣啦，爸哋， 你哋嗰啲怀疑都 系咯， 唔系 讲游戏节目啊？ 喂，我都系啊， 系啊，咪游戏节目咯。 你谂到去边啊？ 我今朝先赞赏紧，真系 我冇谂去边啊！ 我见到你话我嘛， 我话你咁赤裸啫， 点啊？ 咁赤裸宣传马仔嗰个节目，知情识趣啫， 唔开门咁点啊？唔开门， 咁样做咪自己攞锁匙开咯，系咪先？跟住我入到去嘅时候，我就 你有锁匙啊，都自己开咗啦。 咁我想试下揿钟啊嘛，有人开门嘅感觉系唔同啲噶嘛。 有咩唔同啫？ 那個感覺 唔同， 唔係有人迎接你翻屋企， 但係好搞笑喎！我諗諗下有鎖匙，但係會撳鐘呢樣嘢，我真係冇試過。 唉，我唔識玩人哋屋企啲嘢，我不便過問。 呢啲真係情趣啦， 其實真係知情識趣。 我繼續推演下一步係點咧？ 我只係我都忍唔住送上兩個字， 點啊？ 即係無聊。 唉，人 有鎖匙 邊有得笑咧？ 有鎖匙啊，自己開門啦。 不過唔係 俾條鎖匙你做咩先？ 唔係，不過唔係喎，阿Barbie。你有得開門咧，都好啊，因為依家好多時都係指紋鎖開噶嘛，或者即係你撳啲數字，或者畫個符咁樣， 都撳鐘， 都係撳， 明明有指模， 我係要撳， 我係要撳鐘啊， 係 啊， 係要撳。 唔系、啊，你又讲得啱，我都系今日先发现，原来我有呢个特色嘅，我系好中意揿钟嘅。 系咩？ 系啊，就算即系去我妈屋企又好，或者我自己翻屋企都好，我都好中意揿。 咁你老公中唔中意揿钟噶？ 有好多人都中意出去揿钟嘅。 我唔系讲你老公中唔中意揿钟咯。 按门铃啊！ 今日个市升，我出去睇住先。你哋听下先。 可唔可以带埋我？ 今日有啲好开放，我觉得好开放，思想要开放。 我哋翻嚟啊！我哋入翻个主题啦，开始。 好。 今日就系原来咧。每一次都發現咧，佢就係塞住兩個嗰啲耳機啊，跟住就喺屋企大聲放聲唱歌。咁、 哦、 我點樣發現呢？其實我 你閘口都聽到佢唱歌啦， 聽唔到啊！屋企啲門好厚啊，因為咁然後咧入到去房嘅時候就發覺點解個門即緊緊閉上，嗯、因為佢好少閂門嘅平時真係。咁然後我又聽到咁大嘅歌聲咁樣，我就覺得咦咁離奇嘅。然後我就發現咧，原來而家咧真係坊間咧有好多嘅程式咧係俾人咧上。网可以有啲类似卡拉 OK 咁样嘅模式， 系啊，诶、啊啊，我屋企个工人姐姐都有玩嘅呢啲， 佢都有玩啊，我都有啊，系啊， 真系咁咩？ 系啊， 睇住， 仲可以有好多 followers 添噶， 你都有玩咩？ 吓、啊、系啊， 你边度玩啊？ 我唔话俾你知，我而家冇，我之前有啊，系啊，即系你可以，譬如我唱郑秀文好似嘅咁样，咁我咪唱多啲郑秀文嘅歌，跟住摆上去咯，跟住啲人就会评分同埋俾评语你咯， 哦， 系啊， 嗱，我就冇玩过，因为。咁我就發覺有人 好似喎， 咁你快啲 唱嚟聽 下， 唱嚟佢聽下。 依家唔唱，上網唱先有人評分啊嘛。 係啊， 依家冇人評分係咪先啊？鐘哥你唱唔唱啊？ 咩啊？ 唱歌啊！上網 唔係啲人都話我個樣似郭富城嘅啫，冇話我唱得似郭富城嘅。 咁仲好喎、啊， 郭富城都好叻， 咁靚仔。不 過我睇完嗰個徐靜佢嗰個演出真係，我真係要公開再講一次，好正，郭富城真係好正，真係好正， 堅正。 其實。佢都正咗好多年， 系啊，正足咁多年先至犀利啊！ 即系你正足咁多年， 系啦。 好，讲翻你嗰个唱歌 Apps， 冇错啦。咁、然后咧，佢又可以喺个平台上面咧，嗱，学你哋话斋，除咗话有啲咩 followers 啊，有人听嘅，有人 comment 之外咧、又可以邀请一啲你三唔识七嘅人一齐合唱啦，同埋咧又可以自己录咗只歌俾自己听啦。咁咁跟住我就初初谂紧，我呢啲 App 系咪即系都几费时啊？或者其实系咪唔系好多歌嘅选择啊？咁后来我又发觉都可以有一啲。相应嘅选择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合唱歌，净系唱单边声啊咁样，咁即系不失为一个喺疫情里边，如果中意唱歌嘅人嘅一个娱乐咯。 有冇留意你老公系唱开边方面嘅歌啊？ 佢真系咩都想。 要留意下， 讲嚟听下，我好有兴趣、啊。 系咩？ 如果好 好 set 嗰啲咧，咁样 即系关心下佢啊嘛。 衣柜里的男人啊， 分手总要在雨天啊。 佢又唔唱呢啲噶，唱啲好新噶。 系咩？咦，可能氹你喎，系咪唱学唱姜涛氹你啊？ 系咯，佢又唔会，佢应该唔系好。 唱完声俾你， 系啦，可能有啲 special surprise 咁样，戴住个面具出嚟咯。 戴着面具说爱你啊！ 如果我有呢一日嘅话，我话你听啊！ 你哋面红嘅，爸爸 会唔会练习紧啊？ 练习紧。 不过咧，即系无论佢唱成点咧，都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咧就系佢 最要 开 门啊！ 开门俾你。如果下一次咧，佢真系唔开门俾你咧，嗰日就唔好俾饱饭佢食。 唔系，我应该要开一翻个account喺佢嗰度 comment 翻，叫佢唔该开门噶。 唔系，但系调翻转，点解你唔叫佢自己用锁匙开门咧？人哋唱紧歌咁紧要，可能前面嗰段唱得好好，突然间你就喺度叮当。 叮当，系啊，郭富城 行拜嘅时候， 唱这歌唱出潮流，我好叻。大雨式嗰啲唱腔唱这歌，系咪先？ 跟住你又要由头再录过咯。 系啊，所以我经常翻到屋企嘅时候，都见到佢用一个唔系几友善嘅目光望住我。 我真系要奉劝你，虽然你开唔到门，但你都唔好即刻睇屋企个 cam。 嗯， 屋企冇 cam 啊，唔使担心 啊。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呢啲都系啦，你屋企嘅嘢，冇乜兴趣。 想理咁多， 唔使讲到咁深入啦，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下玩下呢啲 app 啦，几得意嘅，佢仲有好多功能咧，可以加啲 echo 啊，即系仿佛好似去咗 K 房咁样嘅。 系啊，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玩下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